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好。 嗨，你好，李嘉文。 是啊，我哋今日呢第一个环节呢，我哋就讲下呢个两蚊搭车补贴啊，有关即係呢排都成日都讲㗎啦，会唔会两蚊搭车呢，因为即係令到嗰个库房开支太大，可能就会到时严啲呢咁啦。咁因为呢就港铁首先就话呢会提高违规使用个罚则嘅。跟住呢亦都有立法会议员呢就去信政府，就问下喂究竟点解我哋而家发现咗又多咗违规啦，跟住个洗费又多咗啦咁。咁啊杨立门你同你啲朋友或者我啲朋友有阵时都经常会搭嘅。咁其中有一啲嘅讲法呢就係话会唔会系搭巴士啦、搭小巴啦？有阵时你叫司机大佬或者巴士嘅司机咧，真系去查下，喂，你够唔够年龄噶？你系咪即系攞咗人哋个章啊？我唔讲你啦，即系有啲人都系好后生咁个样，但系其实咧，佢有阵时啊，真系过六十你都唔知嘅。有啲就唔系嘅，即系譬如讲啲违规嘅情况，有阵时都几难搞嗬。 我谂政府同埋各个即系交通工具嘅公司咧，其实佢都已经知道，即系而家好多人都关注呢一个问题噶啦，咁尤其是头先你讲到话嗰个公帑嘅支出咧，系真系多咗好多噶吓，因为咧2022至2023年咧就政府向嗰啲所有啲公共参加嗰啲呢个计划嘅营办商咧发还咗系差唔多三十亿元嘅即系款项啦，咁啊比上个年度咧嘅13.9亿咧系增加咗1.2倍嘅吓，咁所以咧就真系我而家即系都见到好多人都开始系即系关注究竟系咪呢一个计划系要调整咧？当然即系嗰个打击滥用嘅情况咧，一定系要处理噶啦。 系啦，咁当然我又谂翻起过去三年，大家都好辛苦嘛，系咪？即系好多时都系因为嗰个疫情咧，我都要成日叫屋企人即系唔该少啲出街。乖啦咁啦，老人家咁，咁但系讲到老人家，其实依家佢将嗰个政府由旧年2月27号咧，就将嗰个两蚊优惠咧合资格年龄下调到60岁。我成日都会觉得60岁真系好后生嘅，系咪？虽然都应该要惠及佢哋，咁但系咧，你叫60岁嘅人一日有冇使唔使限住去边度啊？去边度？有阵时如果有两蚊，即系希望佢去多啲地方，开心啲噶嘛，系咪？咁而政府咧都话，其实都明噶啦，好多人都会关注嘅，咁所以咧就宣布啦，包括咗。港铁又配合宣布加强查票，提高罚款金额咧就由500蚊提高到最多，即系退高到1000蚊啦。咁唔交罚款或者咧重复走逃票嗰啲啊，咁就会提出检控嘅。咁而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咧亦都话会毫不客气啊，将啲违规人士咧转交警方去跟进。咁一经定罪咧就可以判直情系入狱嘅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小巴业界都讲啦，阵间我哋都会揾下相关嘅持份者讲下。有阵时比较困难就系冇权要求啲乘客咧展示身份证明文件，譬如见到啊。我见到你，阿先生，睇你个样好后生，你攞张证件嚟睇下，系咪？咁有阵时系比较困难嘅。 系啊，你头先讲到话嗰个罚则啦，有所谓重铁同埋轻铁之分啦。咁重铁就即系讲紧港铁啦，吓咁咧就系由嗰个附加费咧系500蚊咧系加到1000蚊噶。咁所谓轻铁咧，嘅意思咧即系唔系港铁嗰啲啦，吓咁即系同埋巴士嘅同埋港巴士附加费咧就系290咧系增加到系370蚊，政府亦都讲话一定做好多嘅查票同埋嘅宣传教育啦，吓咁咧就即系亦都系配套即系翻即系嗰个人手嗰个查票嗰个人手，因为港铁咧就其实佢个操作就好少少嘅，我觉得，因为佢个司机咧就唔系负责查票嗰个嚟嘅，吓咁即系个司机唔会见人噶嘛，吓得把声听到嘅啫，咁但系咧你喺去搭小巴或者去搭巴士咧，那个司机就有一脚踢嘅，吓即系你见到。 到佢個樣嘅，咁佢同你有接觸嘅，咁佢係咪真係可以喺咁多工作之中係可以分時間出嚟，之後去查去接人哋去查票查問人哋個身份證啊或者個年齡啊咁樣啦嚇，咁因為佢好多嘢做噶嘛，又要上落車，又要上落客咁樣，要開車，咁所以就亦都有人關注，即係佢係咪真係有個法定權力去阻止人，即係唔准佢用呢樣嘢咧咁，或者係真係有個法定權力去問人哋個年齡咧？咁呢個都係一個關注點。 同埋如果大家答都記得啦，如果你有陣時你個巴士啦，又或者喺個小巴嗰度一查咧，全車人就等你噶啦。 係啊， 其實好大壓力。係 啊，阻住曬。全車人 係咪有佢啦？睇下知人佢都唔使噶啦。你有佢即諸如此類，又或者唔好阻住人。即我諗即司機大佬其實佢一眼關七要顧嘅嘢好多噶嘛，係咪？係 啊。 咁但係又真係同港鐵唔同噶喎。 係啊， 即個考慮。 因此咧就政府都公布咗一啲嘅數字啦嚇，就係舊年咧就有成3000多宗，即係佢經過佢哋去執法嚇，就或者係去查核嘅時候咧就有成3000多宗。咁絕大部分都係港鐵嗰度查到出嚟嘅嚇。咁當然你一見翻政府又公布埋，而家政府舊年究竟補貼咗各個交通工具幾多錢？咁港鐵咧就並非係最多嗰個嚟嘅。咁啊，其實巴士同港鐵都係，巴士仲多過港鐵添嚇。咁點解唯獨港鐵係有成2000多宗？咁但小巴咧，舊年咧淨係即係幾宗嘅啫嚇。咁即係其實嗰個查核嗰個機制係，我覺得係有問題。當然係嗰個人手嗰個分別啦。 係，咁我哋可以再提一提大家先。咁雖然我估大部分人都好守規矩嘅。咁個別佢自己特登嘅，咁佢就要承受嗰個風險啦，係咪？咁啊，再提提大家噶咯。咁啊，港鐵咧就宣布咗噶啦，今個月25號開始啊，咁啊，傳統嘅地鐵同埋火車線咧嘅附加費啊，如果真係違規嘅話，咁咧就罰咧就由500元就增加到1000元。輕鐵咧同埋港鐵巴士嘅附加費咧就由290元增加到370元嘅。咁啊，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就係因為你始終有人查啊嘛，係咪？唔係揸緊車個查啊嘛，係咪？好啦，咁跟住咧，呢一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就講咗噶啦，會毫不客氣咧將違規者就轉交警方跟進。咁一經定罪咧，佢可能會判入獄嘅。咁我諗大家都唔係特別想話要捉咁多嗰啲60歲以上嘅人士嘅，但係有陣時如果嗰個真係你諗下，阿孫玉涵咧喺回應議員嘅時候就話咗咧，下一年度嘅受惠人數咧就應該會加到240萬，我都覺得幾震撼嘅。諗下我哋都係唔夠1000萬人口，係咪700多萬啫嘛？240萬開支。個估算咧會係67億，跟住逐年增加。我唔好意思，我自己就喺度計啦。哎呀，我仲有11年，我都60歲啦，到時我仲有冇2元乘車優惠？好擔心，係啦。咁不如我哋依家咧揾嚟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保險界嘅議員陳建波同你傾下啦。陳議員你好。 系你好，两位 主持人你好，陈 杰伯。系啊，即系我谂好多听众咧都有兴趣知道嘅，而你自己咧亦都跟进咗好耐啦。你觉得依家咧嗰个罚则方面咧，系咪都未够去杜绝一啲有心违规嘅人呢？ 嗱，你哋唔好介意咧，我真系需要多啲时间讲。 好，想听多啲嘅 啲罚则，但系我会讲多啲个根源嘅问题同个解决嘅方法。同埋长些短答，我会讲3个重点啦。 系， 咁我觉得咧，首先而家加强罚则系好事嚟嘅，因为你简直匪夷所思啦。如果啲小巴、大巴，你净系俾佢补翻个差价，系咪咁有咩意义咧？边个都唔惊啦，系咪？咁你咁做咧，只会鼓励更多人去滥用噶嘛。即係好似一條水管咁不斷漏水，你又唔理佢，漏嘅窿越嚟越大，咁啊漏嘅總仲多過家庭用嘅水都唔定 㗎、 因為個個都可以用啊嘛。咁政府話240萬，可能有400多萬用緊，咁點搞咧？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佢一揸罰則係一個係好嘅第一步嘅，但係更加重要飲下去 check 先。你個罰則喺度，你都冇人去做係嘛？咁我諗我對地鐵信心大啲，佢始終大公司，佢譬如佢好似國內咁開個閘，嗰啲所有人都係經過嗰度嘅。咁你容易即係去檢測嘛，同埋抽查嘛，我覺得地鐵會做得好啲嘅。但係巴士同小巴咧，基本上冇網管嘅，完全冇人理嘅。今日都有個媒體講啦，佢哋去放蛇係嘛，佢睇咗佢參佢去搭巴士搭咗50程啊嘛，佢已經見到5個，你諗下，佢一個人搭一條線50程就有5次，即係話每日都大量人濫用緊啦，係咪？咁呢度咧啊，嗰啲因為我有做呢啲好耐，好多人留言嘅，好多人都好。都好激氣啦，即係覺得政府點解唔做嘢咁樣？其中一個啲巴士嗰啲司機講：我點樣處理？佢用粗口鬧我係嘛？咁啲車人又鬧我係嘛？咁所以係唔實際嘅。如果所以你一睇到政府都未有公布巴士小巴點做噶嘛？我諗其中一個方法咧，可能真係請一隊稽核隊啊，即係嗰啲可能退休執法人員啦，佢唔使俾人兇到先啦，係嘛？即係佢要真係去執法。另外咧， 其實另一個誘惑就真的要拉佢上法庭咯。因為如果留案底，咁啲人就唔會啦，係咪？邊個會咁做？一定會少好多。有啲膽正望平都會嘅，但係即係多數都唔會咯。咁你即係認真去處理呢件事先得。不過我覺得最大問題都唔喺呢度，因為點解呢？因為我真係研究咗好多資料啦。大家知唔知道2012年呢，我當年嘅政府補貼係幾多錢呢？係3億嘅啫。跟住維持嗰幾年呢，都係去到2018呢都係10億到啦咁樣。但去到呢個2022年呢，就去到30億啦。咁點解呢？就係決定咗由嗰個歲數由65降到即係60到64都有㗎嘛。咁個問題喺邊度呢？就因為其實政府自己內部嗰啲估計呢，就係話呢啲60到落嘅係比65歲以上嘅人呢去用嘅頻率係多3倍嘅。 甚至乎有啲人仲返緊工添，係咪？都唔係淨係 嚟 㗎。都 返工添，你知香港好多人都因為咁長命過都要即係仲係要返啲60到落嘅，就好多人返工嘅其實。咁返工係即係政府有冇計呢條數呢？同埋使用率嘅 internal 即係估計都係有3倍啦。咁所以呢個先係真真正嘅問題囉。咁即係等於我頭先講漏水嘅比喻，即係濫用呢啲一定要處理。咁但如果你唔去即係認真執法，唔去有個特別嘅稽核隊呢，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希望政府都會做呢度啦。但係更加重要就係你點樣處理呢樣嘢呢？因為我哋計同佢計計數呢，去到你頭先你講個數係240幾萬啦，大概每年會多成10萬人呢係會進入呢度㗎。咁變咗我哋計到大概再多十零年咧，就已經有成300萬人係用緊呢個福利噶啦。咁所以咧，整個制度係點樣做呢？應該係點樣做咧？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可能咧，我覺得兩蚊係一個德政嚟嘅，因為點解咧？都係希望啲人即係多啲出去行下，係咪？但係估唔到條數會大成咁噶嘛。如果你唔理佢咧，你好快已經超過100，可能八二三億啦，我覺得指日可待嘅。如果你咩都唔做，係咪？咁係咩意義呢？嗱，你諗諗啦，全香港每人派5000蚊，都係320億啫嘛，係嘛？咁你諗下公唔公道啊？如果你做過呢度都100多億，咁其他啲人就冇錢分喎，咁完全唔啱啦。咁所以咧，你話要點樣處理咧？我諗嗱，政府一定會諗嘅。咁咧，但我諗咧有幾個方案嘅，即係因為我收集咗好多市民嘅意見。一個方法咧，就係話咧，將呢啲譬如我哋話規定咧係60歲以上咧就2蚊嚇，繼續2蚊啦。但係即係65歲以上咧，就或者係再加大啲方法，例如咧係限佢每人，譬如我哋將來有大數據睇到咧，因為而家用綠油卡記名登記，你又睇到個真正嗰個行為啊嘛。而家有成500萬張長者卡，根本都唔知道有幾位個人呃緊，係嘛？你完全唔知啊。但去到今年10月咧，佢就要規定咯，所有人都要換領，即係用呢個綠油卡啦。咁你可以取消曬舊嗰啲，咁你又開始睇到個真數啦。譬如我哋見到咧，原來咧係市民平均咧一日都係譬如話2次或者3次，咁你咪闊老啲咯，係嘛？你可能一個月俾佢多一次啊，譬如90次咁樣，咁你咪控制到嗰一條數咯，係嘛？呢個一個方法啦。另外一個更加實際嘅方法咧，就可能咧就固定個補貼啦，就係話我唔理咁多，每個人咧係補貼，譬如話3000蚊一年咁樣啦嚇。咁3000蚊一年咧，咁嗰啲人就會睇住使噶啦嘛。因為你諗下，而家好多人咧係2蚊，但係佢搭嗰程車係20幾蚊噶嘛，佢每程都23、24蚊，咁乘20、25蚊一程噶嘛，好快用曬嗰啲錢噶喎。但係政府原意唔係咁樣，唔係要你去咁樣用法噶嘛。咁呢啲政府自己係要諗呢啲數字咯。 嗱，你都提咗兩個可行嘅方法啦，譬如話即係固定嘅補貼啦、補貼額啦，或者限次數啦咁樣，亦都有好係啦，亦都有好多人提其他嘅方法嘅，譬如話只可以即係啲長者咧，只可以喺非繁忙時間即係去用啦嚇，咁啊唔需要咁逼啦，令到嗰、那個即係個地鐵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太逼。咁亦都有啲人話不如你增加嗰、那個你自己要自付嗰、那個額啦，你唔係2蚊啦，或者係3蚊或者4蚊啊咁樣啦嚇，係嘛？咁或者有人亦都建議咧，就話你唔好60歲你就俾足即係嗰貼佢即係嗰啲錢啦。你60歲又即係貼多啲，即係你自己要俾多啲，61歲俾少啲，跟住諗下啲從層層遞上，即係有好多方法係去可以減少翻即係政府嗰個嘅補貼嘅喎。你嗰啲其他啲方法，你又覺得行唔行得通？ 我覺得有啲都幾好嘅，例如咧，我哋可能係65歲以上咧就2蚊啦，或者加第啲方法啦。但係60到64咧，你可能要去半價啦，即係冇理由仲係2蚊啦，因為你好快就即係嗰條數會好大，咁你話有啲人話加1蚊，但係加1蚊冇乜用咯，你而家諗到啦， 因為你諗下，嗱，如果一程係25蚊嘅，你用2蚊，咁你加去3蚊，你都仲係補緊23同24、22蚊嘅分別啫嘛，係咪？即係冇乜大嘅作用咯，因為嗰條數實在太大，即係成70億咁滯，係嘛？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每個方法都要諗嘅，但我覺得最好有個科學嘅方法，就係咧你將來記名制制之後咧，你用大數據分析到。即係咁，你合理啲啊嘛！大家知道啊，原來平均人用幾多，咁我哋咪去 cap 住佢咯。另外咧，就要睇住呢啲人啦，就話譬如人哋一般用三次，佢用20次嘅，咁你咪去捉佢咯。你已經揾到呢啲人，或者停佢卡咯。跟住嗰啲人又參與，即係借卡俾人啊，可能要停埋個卡住咯。即係好多嘢可以做嘅。咁咧，但係要因為你要同其他市民交代，同埋大家唔好忘記喎。呢筆錢，譬如我用100億嘅，我100億可能用喺牙科啊。或者其他更有需要嘅地方噶嘛，係嘛？咁呢啲你咁樣係一個公帑嚟，唔可以話即係出咗就唔得收得。我覺得唔可以，因為我覺得呢個階段唔應該收，不過要優化啊，令到咧公道啲，令到咧係打擊嗰啲濫用嘅人，令到咧個制度整個制度係優化啲啦。仲有好少時間㗎，我講埋個長者短暫問題。 好啊，好啊。 嗱，長者短暫咧，我覺得係一個浪費嘅問題嘅，即係你諗下。啲老人家咁大年紀，佢冇精神、冇力量去同你配合啊嘛。佢有車就上噶啦，佢啲即係好多都身體唔好噶。咁你要求嗰啲人配合係唔會有用嘅。佢點落車點記得拍啊，掛住啊，年臨臨想落車，你仲去搞佢？所以一定係用呢個電子或者科技方法。例如，如果你可以 check 到佢嘅，譬如呢張卡係搭咗一程兩或者搭咗兩個站，你咪計兩個站咯。啊，呢啲都可以噶嘛。或者我哋頭先講個整體每個月固定津貼咧。啲人就自動會去揀車搭，因為佢有誘因啊嘛，而家佢冇誘因啊嘛，佢搭咁多都係政府俾，關我咩事啊？我嗱當然有啲精靈嘅長者做到嘅，即係有啲長者真係好好嘅，我都有好多人係好好嘅，佢真係配合，但係少數咯，大部分人都係即係 don't care 啊，簡單啲嚟講就係嘛，因為同佢完全冇關係啊嘛，政府俾啫嘛，大家都係咁諗，佢又唔諗住咧，你浪費咗錢咧就益咗第二啲人，就你第二啲福利你咪冇錢咯。咁所以我諗整體政府要諗咯嚇，呢、這個好我係一個比較大嘅政策同埋影響深遠嚟，你諗下。譬如你話投資喺一條鐵路，可能1000億咁，你一次過起啫嘛。但係你諗下呢啲年年咁樣使緊落去，不斷增長咧，真係要堵塞漏洞。 嗱，都有人提過話，陳波就話你頭先講嗰個方法都行得通嘅，不過就係當然係嗰啲咁嘅軟件啊、電腦系統啊嗰度可能要做好多好多嘢啦。咁但係有人就話不如就唔需要咁微觀科學啦，就不如話咧，既然而家即係嗰啲各界交通機構咧就已經賺緊政府好多冤枉錢，因為好多人咧就即係點搭咁樣。咁不如咧就嗰、那個補貼翻俾嗰啲交通公司嘅，就打一個折扣啦，即係用一個即係大家可以協商嚇，即係嗰、那個即係政府俾翻佢哋嗰啲錢啊，就唔需要俾足佢，或者打佢8折或者7折。咁你覺得呢個談行得通咧？ 呢、這個我個原則我同意，即係話咧要呢啲巴士公司參與啊， 係啊， 而家唔關佢事啊嘛， 係啊， 佢 唔關事， 鬼理啦， 係啊，係啊， 佢會千方百計去諗啲 program 即係幫你做呢樣嘢，係 啊， 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嘅。不過我成日覺得唔應該太怪啲長者要配合，因為長者真係身體差啊嘛，你點可以賴佢啊？同埋我做一長者點答咧，反而係阻住啲人好唔高興，就話我去繁忙時間你又阻住我，但係佢都要考慮有啲長者都趕住去。臭酸啊， 系啊，睇病啊咁样， 另外都想问下你噶，陈建邦啊，红 van 绿 van 嗰度咧，依家就冇乜诱因令到啲司机大佬咧都帮手乘客用分段收费，有阵时即系拍咗咁啊算噶啦，咁啦个别啦咁啦，你觉得点样处理先帮助到件事咧？ 呢个咧都系头先嗰个大嘅原则咧，你系咪要定几多次，或者系每个人补贴额？咁嗰啲由嗰啲市民自己去咧有诱因要佢唔好俾人收咁多啊。如果唔係咧，你永遠都會做唔到啊！因為佢點解要咁做咧？即係嗰個你諗下，的士司機點樣做咧？佢賺你錢全部落袋噶嘛？點解咁做？佢唔會噶嘛？所以我哋要實際啲，又唔好煩啲市民太過緊要。你指示市民煩又嘥鬼氣啦！你一定用科技，一定要用個懲罰嘅制度。即係我意思話，懲罰就係懲罰間小巴公司，懲罰嗰啲大巴小巴公司。即係你由公司負責，你抽到佢咧，你就罰佢10000蚊，或者幾多錢，咁佢就會生生性性噶啦。千祈唔好成日都即係推個責任俾個市民，我覺得係。 好啊，唔該曬陳建邦。陳建邦，你行政會議成員啦，同埋立法會嘅保險界議員。咁頭先嗰樣嘢咧，就係如果每個即係市民到時60歲以上，係你繼續係有呢個優惠嘅。不過咧，每個月嘅限額，咁聽落去咧就係真係要計數喎，係咪？咁我哋咧先聽新聞先啦。新聞完之後咧，翻嚟咧，我哋仲有其他持份者咧一齊傾下呢一個議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另外是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排到牛池湾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噶，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一段咧系稍为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同嘉年华嘅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系我哋嘅舞台，开心就喺你身边，大家一齐嚟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喺起草成个国安法嘅过程里边，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原则，三个好重要嘅词语：衔接、兼容同埋互补。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佟大为饰演的杨远，在冬至清晨，他九岁的仔在楼梯间消失无踪，可疑的邻居有不在场证据，好像遥控地操纵着一场密室逃脱的魔术。 我总觉得有个人一直在盯着你。 我要去哪里找他？要去哪里找？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6月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咧上半节都有讲到啦，政府去年开始咧就将嗰个两蚊优惠合资格年龄就下调到60岁，咁跟住咧嗰个要发还翻俾其他不同嘅交通工具嘅营办商，哇个飙升系啦，咁啊旧琴日咧政府就向立法会披露啦，咁啊上嘅年度咧向参与计划嘅公共交通营办商发还款项达到超过30亿，咁啊较税上一年咧增加超过一倍。聽落去都嗰個情況都係要注視嘅，係嘛？咁如果咧你本身係搭開車嘅，無論你係咪已經攞緊呢個優惠啦，你有啲咩發現，有啲咩嘅分享咧，歡迎咧大家打嚟一齊傾一傾嘅。我哋嘅電話咧係18723111872311。依家咧有聽眾陳先生嘅，陳先生你好。 啊，李嘉文啊，楊立門你好。 你好啊， 你又分享下。 我咧就係長者嚟嘅。 嗯。 咁啊，先由陳建波咧，讲啲嘢有两有一度我唔赞成嘅，有一度又系赞成佢嘅。咁你六十岁咧，有好多咧都系做紧嘢嘅。 嗯， 好似我阿叔咁啊，做保安，62岁，咁啊纳税人要津贴佢搭车，呢啲又系太过嘅吓。 嗯， 咁我阿陈建波佢嘅建议咧话半价咧就好合理啊，真系好合理。 嗯， 但系咧我建议就由60至70咧就系半价。 嗯， 咁由70至75咧就2蚊， 嗯， 咁到75以上咧就免费， 嗯， 就只可以两程。 第三好严喎，阿陈生， 即系一日两程，你讲 啊？系啊，俾两程免费，系75岁以上嗰啲长者啊， 一日两程免费俾佢， 一日两程免费，一程咧就俾翻2蚊，你第三程系2蚊，以后都系2蚊。 嗯， 咁我建议就系咁，但系我唔赞成阿陈建波佢讲咧就长。 长车短搭系啊， 系啦，唔赞成佢，因为嗰啲长者唔肯退世休嚟噶，系嘛？咁佢点会喺繁忙时间同啲翻工翻学啲人士就争位咧？系咪啊？佢通常咧就喺非繁忙时间先出嚟活动嘅。 咁你一架非繁忙時間，你一架巴士或者地鐵都係好空噶嘛，係咪啊？咁你個長者上到去短搭咩長車短搭咧？係對嗰架巴士係冇影響嘅，因為佢架車都要行噶嘛。並唔係嗰個長者走咗上嚟，你慳啲油唔係噶嘛。咁啊，陳建波嗰兩點意見咧，我係第一個贊成咗佢，第二咧就我反對佢。 好啊， 陳建波佢冇做過研究啊。 哦，咁佢都應該都做咗好多研究嘅，你都做咗唔少研究啊，陳生。咁啊，多謝曬你先。嗱，不過依家咧長車短搭問題咧，就係你上咗去架車度，事實上咧對架車唔係太大影響，係嘛？咁但係咧，政府俾多啲冤枉錢啦，係啦。咁啊，另外仲有聽眾嘅趙生喎，趙先生你好， 係你好， 係啊，分享下。 是我想即是检讨下香港呢，即是好多人諗嘢呢，即是都唔知諗去边。好簡單，我覺得你每一個人香港嚟讲市民呢，每一個人呢都有一張證係好緊要㗎。仲係好智能㗎喎、哦。咩證呀、啊、 身份證係 吓、啊、 身份證係 冇錯啦。香港有一個最出名就是智能身份證。身份證呢冇理由借俾人用嘅話，就算借俾人用都好易俾人捉到㗎嘛。你当初出嗰陣時呢，你冇考慮下，又話呢張智能身份證呢，又話當駕駛執照啊，借書用啊，咁而家咁冇得講啦，而家唔發生，發生咗啦。OK， 一講呢樣嘢啊，咁咧當初出嗰陣時咧，香港八達通咧，啲成人嘅身份證咧，未有旅遊卡嗰時咧，個個都可以買到啊。就算外地啲旅人、啲人士啊，或者細路仔啊，都可以買到啊嘛。咁啊，好難識別佢係咪六十歲啊嘛。咁而家換曬旅遊卡啦，咁 十月開始個都要用啦，旅遊卡嚇，十月開始 咁六十歲以上先可以換到嘛？有啲譬如八十歲啊、六十歲都可以睇到啊嘛。咁咧可唔可以？如果係控制成本嘅話咧，最年紀最大嘅梗係免費啦。或者你六十歲嗰啲咧，可能貴少少。即係你而家好科技可以用到啫嘛。咁你冇一個五廿零歲加張八十歲，俾一啲就可以發覺噶嘛。咁你可以參考下我哋 內地嘅 創 造 法啦。但係 XX 咧，佢有一張攞張卡嚟可以買。下午茶咧，佢每個月又包底$300，咁任你請人食。用完之後咧，一個月咧，你冇咗啦個筆值咧，你又唔可以再用啦。咁依 好啊，唔該曬。咁、哦、趙生同陳生咧都有啲精辟嘅意見嚇，咁、相信政府都諗緊嘅啦。不過咧，究竟實際運作上咧，尤其是譬如你揸小巴。我成日都搭小巴，我中意睇風景，系啦。咁啊，究竟小巴司機如果真系要幫手睇住有冇違規嘅乘客，其實有幾難搞呢？係嘛？咁我哋聽聽咧，香港專營巴士僱員總工會主席阿郭志成啊，郭生你好。 你好，你好啊， 郭生。 我係阿李嘉文，你個楊立文。咁都想請教你嘅，你代表你哋個總工會咧，如果真係叫巴士司機同埋呢個小巴車長幫手及實。有啲咩事咧，就可以真系 check 到。其實呢個影唔個實際運作上面對嘅困難係點樣？ 做唔到嘅應該就係、是，因為點解咧？嗰啲兩蚊咧，其實係唔止係長者嘅。喺2020年咧，有86,500咧，就係、是、傷殘人士嚟嘅，都係兩蚊嘅。咁嗰啲有啲好年青嘅，有啲係失明啦，有啲係聾啦，有啲係啞啦，有啲係弱智啦，有啲係精神科咁啊，佢哋都好年青嘅。咁你作為車長嚟講咧，冇嗰個專業去分辨佢嘅。如果你話下下睇年紀啊嚟執行咧，就對依班人咧可能造成好大傷害嘅。即係你佢係可以用兩蚊嘅，你係走去質疑佢，有啲就唔識答到回應唔到你噶嘛，即係佢。有啲係啞嘅，有啲係聾嘅，咁樣喺呢個執行上行為上車長亦都冇呢個專業去分辨，所以係做唔到嘅。 係咁除咗人客嗰、那個本身嗰、那個，譬如話殘疾人士啊嗰、那個殘疾情況，你哋唔清楚之外咧，你哋會唔會關注到你哋根本係冇權去執法嘅咧？即係你哋入即係譬如話呢、這個。 計劃引進的時候，即係你哋嘅上司係點樣同你哋講，即係要你哋去執行呢一個咁嘅計劃嘅咧？係咪你哋盡啊？你哋啲司機你盡量去見到人有可疑嘅或者太後生嘅，你就查下佢身份證啦咁樣。跟住你就佢，跟住你哋要點樣做嘅咧？即係有冇人同你哋解釋，即係究竟點樣去揾巴士嘅啲車長或者係司機點樣去幫手去履行到呢一個計劃咧？因為從啲數字顯示咧，就其實嗰啲抽查等等咧。真係巴士發現嘅個案係非常之少嘅，有可能真係你巴士司機太忙，根本都做唔到呢啲嘢係咪咧？ 基本上係做唔到嘅，公司亦都冇話特別點樣指導，只係叫你即係留意啊八達通啊嗰啲咁樣嘅啫。即使我哋發現咗有啦，報咗警啦。啲阿 Sir 咧都係好離譜嘅，通常都唔執法嘅，最多嚟到搞咗一頭半個鐘啊，叫佢補翻錢咁啊，放咗佢走咁樣。所以咧，我哋車長只會做衰人嘅啫。咁啊事實上係做唔到嘅。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即係好似亂拋垃圾啊，或者係亂過馬路啊，或者係亂抌煙頭啊，即係你政府部門咧。整個執法隊就夠唔夠？即係咧，其實你話絕對防止曬你地鐵都做唔到啦，都係抽查啫嘛。即係夠唔夠抽查已經有個阻嚇性㗎。最多咧就係話你將嗰個罰款額好似你濫用2蚊嘅，你咪罰你1500蚊或者5000蚊。咁佢哋中一次你即係補唔翻㗎嘛。咁反而係仲好嘅。 郭先生， 咁 我都想 我哋睇个数字嚟讲咧，其实大家都唔使话太紧张嘅。咁啊，30亿咧就系85万老人加埋80几万残疾人士啊。如果个一年搭咧，都系政府每个人咧一年都系补贴1200蚊嘅啫。咁啊，如果话巴士11.88亿咧，就有237万人咧，每年咧人均都系501蚊，其實計起上嚟就唔係好多嘅。 嗱，大國生啊，我哋其實政府嘅錢啊，都係我哋大家嘅錢嚟嘅啫，係嘛？即係如果佢嗰邊唔夠錢咧，我哋到時就好多嘢都未必做得到嘅，係嘛？咁所以就大家一齊諗啊！我又想請教你啦，你都應該或者你啲即係行家對你的經驗，其實通常點樣可以觀察到，或者你哋可能會有陣時覺得嗰啲人可能係會未必係正規地用一啲乘車優惠嘅，通常。你哋系点样察觉到嘅咧？如果你咪讲过嘅，都试过有个别嘅情况，试过叫执法人员嚟嘅。咁通常咩情况下你会喝停佢，跟住进行下一步行动咧？ 其实基本上睇下你经验啦，即系以我嚟讲咧，通常呢啲人咧，喺未上车之前已经如果有留意已经发觉到噶啦。咁佢通常咧就眼喺下边已经眼望望啊，睇下呢个司机有冇望啊。即係有冇望前箱啊？有冇周圍望啊？有冇望住佢啊？即係你佢喺下邊嘅時候眼望望你望實佢嘅時候咧，佢基本上未必合夠膽上嚟啊！最多係等下一架嘅啫。 哦，即係都視乎咗本身即係司機大佬咧本身嗰個態度啦，係嘛？即係顯示出嚟嘅態度啦。咁因為有陣時大家都會搭下巴士噶嘛，如果突然之間因為呢啲情況懷疑咧，跟住就要成架車成車人等咧，其實個壓力都幾大嘅，係嘛？ 係咯，係咯，即係都話就係主要咧，就係即使我哋報咗警，警方都唔願意處理，所以咧就好少車長會執行啦，係個別比較。即係盡忠職守啊，即係好堅持啊，啲性格好堅持嘅人先會多啲做 嘅。我都想知道嗰個個案，譬如話你報咗警嗰、那個案咧，咁係咪成車人要停咗去等佢咧？即係等啲警察嚟咧？因為你叫佢落咗車就揾， 有啲人趕住啊，之後我哋停埋站啊，趕住，其實影響好多停壓嘅，同埋即係你如果停喺度都阻住路面啦，又係繁忙時間係啦。 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巡查得比較嚴密啲、頻密啲咁應該可以點做呢？你建議政府，因為你好多即係巴士喺度路度行㗎嘛，係嘛？即係你 應該好似控煙板啊、亂拋垃圾嗰啲啊，或者交通安全隊啊，佢都係定期啊、定有嗰啲突擊。突擊咁抽查罰啊，即係定額罰款係可行嘅。 你派人運輸署都有嘅，但係佢就唔係執法嘅，佢係派啲人企喺後面睇啊，聽下啲車啊，觀察嗰個人拍卡嘅時候兩蚊嗰時候嘅車，佢都係作個記錄嘅啫，都冇執法嘅。 即係你以上嘅情況就係咁啦， 政府都唔願意做嘅時候，你將個責任俾咗唔係專業嘅車長去處理咧，就唔係好恰當。 好啊，唔該曬李國生。咁啊，郭志成先生咧就係香港專營巴士僱員總工會主席嘅。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 这个节目所涵盖的范围将会包括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和创意，希望能够为香港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介绍新的机会和新的思维方式。 大变局新机遇，6月18号起，逢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个视障人士在1988年开始研究设计出港产的盲人帐，造福海外及本地盲人。 但近日厂房清拆，咁呢间本港盲人器材制作的社企仲有冇得继续呢？ 我哋听下视障人士黎水根讲下佢的想法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系啦，又翻嚟啦。咁我哋不如听听啦，阿杨立文啊，听听有、有一啲听众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嗱，有兴趣嘅听众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麦先生嘅，麦生你好。 啊，主持你好啊。 系啊，听你分享一下先。 我都60岁以上噶啦。我就有啲嘢想讲讲嘅。就最近我喺心机成日听到有啲人发表不同嘅意见咧，尤其是有啲学者咧，譬如话举例，佢哋想话，佢哋觉得。我哋用两蚊车钱啦，可能如果银码越嚟越大啦，就加重咗啲纳税人嘅负担。但我想去睇清楚，我想强调一样嘢，薪俸税咧占成个香港嘅税收嘅比例咧，每一年咧最多都系15% 至20% 嘅。咁所以变咗佢讲呢个说话嗰时候，麻烦佢讲清楚少少，唔好讲到好似我哋害紧啲年轻人咁样。 麦生，咁不如你讲下你嘅意见啦，有关于今次嗰两蚊嗰度，你有啲咩计仔？ 嗱，两蚊嗰样嘢咧，另一样嘢就话啲人话，用一个比例制度咁样，如果车费贵啲，我哋又收贵啲；车费平啲，收平啲。其实呢样嘢小心啲啊。譬如你就算你话定两成又好，一成都好咧，都要小心啲，因为你谂一样嘢好简单啫嘛。你要搭嚟到去嚟到要搭船，几贵啊？咁仲有假设间啲，而家啲海洋公园又免费噶嘛？对啲长者嚟讲，你要住新界嘅，去一次海洋公园，佢咪要好贵？所以变咗，你用咩方法收钱都好，你最紧要唔好令到老人家觉得好贵，佢唔想去。呢样嘢就真系要唔该佢哋谂清谂楚咯。嗱，仲有一样我想讲嘅，我就用机场嚟做举例。机场咧就80年代开始咧研究话需唔需要起新机场。 好啊，麦生，都多谢晒你先，系多谢晒你嘅意见先。嗱，头先咧都有听众啊讲话分段收费啊，或者系几多税，跟住啊唔系下下两蚊嘅，大家都有不同意见啦。咁其中咧，头先阿郭生咧，香港专营巴士雇员总工会主席都有分享咧，就系有阵时都唔系咁容易查到嘅，系嘛，又唔想得罪成车人啦咁。咁我哋都问过巴士公司嘅，咁九巴同埋龙运咧一向都有按住政府要求嘅。九巴回应就话喺执行查飞啦，同埋查核乘客身份的工作嘅，佢哋有做嘅。咁啊，当车长同埋其他咧着住制服嘅职员怀疑有乘客唔符合使用长者同埋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嗰阵咧，咁九巴就话佢哋嘅同事系会要求提供证明文件嚟到核实身份。如果证实未能够符合享用优惠嘅资格咧，会要求对方就交翻恰当嘅车资咁话嘅。咁啊，九巴同埋龙运。嗰方面咧就话会同运输署去倾啦，积极配合打击违规使用计划嘅人。咁九巴咧亦都会继续不时派员咧做实地监察调查嘅。咁、不如又听下小巴司机佢哋嘅分享啦，好嘛？我哋喺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联合总会主席许少强先生嘅，阿许生。 你好， 系啊，我想听下你讲啦，因为其实巴士都话难搞啦。咁啊，小巴你哋依家如果真系见到一啲违规，点做嘅咧？ 其实咧，司机大部分都系年纪 年纪大啲噶啦，系咪？ 嗯嗯， 仲有 啦，嗯， 系。 我相信唔会有啲好后生嘅人去攞张长者卡去拍两蚊啊嘛，系咪？大部分都差唔多年纪嘅去拍，佢只不过系差几年唔够。咁如果我啲司机去质疑佢嘅时候，佢啱啱又够嘅话，咁我啲司机咪俾人闹咯。 嗯， 咪增添佢嘅工作困难，系咪？ 嗯嗯， 仲有而家好简单，会听唔听到？ 听 到， 听 到， 你 讲，你 继续讲。 因为佢未来咧都有嗰啲身份证，即系嗰啲叫做长绿油卡系有样噶啦。 嗯， 将来都冇得滥用噶啦。十月份已经系啦，使乜而家无端端又加呢样嘢落去咧？ 嗯， 你哋觉唔觉得咧？ 嗯，都唔紧要，听下大家嘅意见。嗱，另外有一样嘢嘅，就话有阵时分段收费咧，咁啊有啲人嘅观察啦吓，即系今日都有啲记者去周围睇下咁样，咁就话有阵时一啲小巴司机咧，嗱，当然佢一眼观察噶嘛，小巴司机系咪？但有啲情况咧，都话喺分段收费嗰度咧，有阵时就唔会特别揿嘅咁样。咁呢度啊，许生都可唔可以想请教下你个情况普唔普遍呢？ 嗱，其实呢样嘢咧，应该你都要教育下嗰啲搭车嘅人。提一提个司机，我系有分段嘅，唔该。 嗯。嗯。 如果嗰啲司机系唔分段嘅话，希望嗰啲使用嘅人投诉佢。 嗯。嗯。 我唔反对话有啲司机良莠不齐啊嘛，因为大部分嗰啲司机都系自负盈亏。 嗯。 贪念呢样嘢，我唔反对。 嗯。 但系希望嗰啲使用嗰啲两蚊嘅。刑压都应该负返自己嘅责任，提一提个司机， 嗯， 唔该你搞搞个分段啦，我搭短途啫咁， 嗯嗯， 咁咪解决咗问题咯， 嗯。政府都是说要教育返啲长者嘅，不过即係好似你咁讲啦，司机都係长者嘅，咁啲乘客就仲更加长添啦，有好多乘客。咁佢哋又即係佢哋又真係有时唔记得去提返个司机，唔该你你呢，因为佢系咪都俾两蚊㗎啫嘛。 记得提佢啦。做嗰个又话佢唔记得改啦。即係大家都有问题啦，系咪 係 咪 咁你即係觉得即係用咗绿油卡之后呢就完全唔会有呢个问题㗎啦，係咪 用咗绿油卡之后呢将来咪唔会有误用囉，係咪你拎咗张卡出嚟用你睇到你个样㗎嘛。 嗯，你司机会唔会真係 check 佢个样囉， 就算唔用你突然间有人 check 到佢都行驶假文件啦。 嗯 哼，佢咪罚钱咁简单㗎啦嘛。 嗯。 许生都好心水清啊，嗱，但系嗰个分段收费啊，仲未搞掂。嗱，有啲人就建议，不如咧就考虑上落车都用同一部八达通机去拍一拍卡，咁啊避免分段收费有争拗啦。你又点睇呢？ 哦，其实系好嘅， 嗯， 落车拍一拍佢， 即系上车拍一拍，落车又 系啦。呢样嘢要八达公司个系统搞唔搞到啦？ 但如果依家咧要翻啲小巴司机咧，就多啲留意一下个分段收费，反而你觉得未必咁多人愿意做呢样嘢，系嘛？一眼观七嘅时候， 嗱，其实啦，司机喺个路面都咁忙，会唔会客记得呢样嘢咧？仲有人性嚟嘅，你自负盈亏噶嘛，系咪？ 即系直接袋落袋。如果多咗嘅钱，你嘅讲法系嘛？ 系咪好错啦？其实我哋都要人性化啲啊，唔好个个都系圣人啦、啊。尤其是一个几廿岁嘅人揸架车，系咪？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先啊，许生。咁啊，许少强咧就系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联合总会主席嚟嘅。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其实唔排除呢样嘢，不过咧佢又向好方面谂啊，应该有咗绿油卡之后咧，至少咧就佢哋都惊噶嘛，系嘛？即系如果有啲人攞咗人哋嘅文件嚟到用，应该就唔系净系。 同埋佢哋都担心，即系同啲乘客有直接嘅冲突。 系啊，有阵时都会我哋而家咁燥系嘛，天口咁热系嘛。咁啊，先听听交通情况同埋新闻啦，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嘅汽车翻侧事故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近帝欣苑。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 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观塘污水泵房一段车多，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和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杨立门啊，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开就系两蚊乘车优惠啦。咁、我哋听新闻嘅时候咧，我都好多朋友啊，尤其是六十岁或以上，都仲系好有干劲嘅朋友都，我好关注呢件呢、件事，我都好多讨论。 好多人关注系。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听听嗱，有兴趣嘅市民咧，随时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继续分享下你嘅经历同埋你嘅建议噶。我哋依家听众吴先生，吴生你好。 系你好，吴生，我就冇乜利害关系嘅，未用得到嗰迟啲都用得到 啦。好快啊！我哋希望吓最紧要健康。 咁咧就其实个问题咧，我就觉得比较少人提咧，因为而家你讲啲公共交通嘅咧，其实佢哋都有个特性咧，就系嗰个固定投资啊比较大，个边际性。编制成本比较细，即系点讲咧？你开咗个路线或者开咗个班次咧，本身咧你就算嗰个车冇乜乘客，其实你个营运成本都系咁多嘅、所以其实政府佢而家补贴呢个即系六十岁以上或者六十五岁以上嘅人去搭呢个公共交通，其实可唔可以谂下咧？嗱，尽量利用一啲空闲嘅运力，即系点讲咧？即系啲唔系好忙嘅时间，或者啲比较上唔系好即系多人搭嘅路程。咁佢咧就補貼多啲，咁咧但係同呢個公共交通公司講咧，喂，反正咧，如果我唔補貼嘅話咧，嗰啲長者根本就唔嚟坐嘅，你一毫子都賺唔到添。但係如果我補貼，咁咧你就係可以賺到，咁你就唔需要我俾咁多，譬如俾你打個五折俾我啊，即係政府同呢、這個公共交通公司講，即係嗰啲補貼喺咁嘅車程啊，或者咁嘅時間入邊，咁你照俾佢用啊兩蚊或者，咁咧但係咧你要俾個五折我嘅，咁你咧政府咧就可以利用到呢、這個即係社會咧，反正有多餘嘅嗰個運力喺度，你係咪都係使咗錢喺度咩？就對成個社會嚟講，但係老人家咧亦都唔會話因為咁咧就好大咁限制咗佢個出行啦。即係如果一樣可以好輕鬆咁，即係譬如佢喺唔繁忙嘅時間，咁啊周圍走，咁對佢個身體又好啊嘛，咁醫療成本又減低嘛。 好啊，我都同意呢、這個係啊。 唔該曬，吳生，我其實咧就好贊成啊。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佢哋唔係長者嚟嘅，唔好意思啊。即係六十歲或以上嗰啲喺我哋香港社會付出咗好多係嘛。咁、到佢而家，無論佢繼續做嘢又好，佢繼續中意行下又好，其實應該俾多啲機會佢可以周圍探下朋友啊。其實變咗咧，長者同長者之間咧，佢嘅精神健康都好啲咁，成日屈住喺屋企咁係咪？因為你有陣時好遠，你就係為咗嗰十零廿蚊嘅車咧，有陣時真係唔願行嘅。 係啊， 即係有咗兩蚊，我覺得係至少成個氣氛都好少少。我啲朋友最中意講就係搭船啊，去愉景灣啊，佢哋覺得好抵啊咁。當然啦，到政府要用咁多錢嘅時候，有咩方法我哋可以即係平衡翻咧？咁又聽下梁女士點講好唔好啊？梁小姐你好。 喂，你好。 系啊，又听下你意见啦，好唔好啊？ 系，我咁样认为嘅。咁咧，而家六十岁咧就应该半价嘅。 即系你唔觉得唔好两蚊太多啦？ 系啦，以前我六十岁公司又要我哋退休噶啦，做到六十岁，而家我退咗休成九年啦。 系，你讲六十至六十五啊，要半价系咪啊？依话六十。 系啦，半价。咁咧就因为纳税啲人啲钱嚟嘅，佢六十岁仲做紧嘢。因为我哋好多朋友都系咁讲嘅，有啲未到六十岁，佢话我哋六十岁到时都系要两蚊，即系半价好啲嘅。即系我哋都做咗成五十年嘢啦，嗰阵我哋翻工都好贵车钱嘅。但系我哋啲同啲区员讲，我话不如半价啦，我哋六十岁退咗休，咁咧俾半价我哋搭车，我哋出去行下都。我哋都系咁啦，挨咗五年到六十五岁先两蚊去出去。 系，依家点知就六十岁嗰啲都有啦。 系啦，六十岁我哋挨咗五年，咁我跟住我哋，唉，到时我哋就住得远嘅，我哋转几转车翻上嚟呢度先至翻到屋企嘅，转三转嘅。譬如我哋出荃湾啦，要搭车嚟驳车，驳完车咧又要驳车翻嚟嘅。 咁依家就全部两蚊两蚊咁咪得咯，系咪可以周围去啦？ 系啦。咁咧，跟住我哋翻上嚟， 住嗰度咧有轉車優惠，我哋都唔揀嗰架四個幾啦，我哋揀嗰架咧就等到嗰架企五個字都照等噶啦。 哇，你好好喎、啊，好啊，唔該曬梁女士啊，梁女士精打細算，仲幫我哋政府慳埋錢添。 係啊， 咁啊，聽下其他人又點睇咯，好嘛？林女士， 係 林女士，你又有咩分享同我哋講下？ 係因為我琴日咧就喺太子搭八點鐘到啦，搭車翻去將軍澳。咁啊，喺我前面有一位男士咧，就三十几岁嘅啫，着晒西装嘅， 貌似三十几岁系嘛？我哋补充一下先，系啦， 系男子三十几岁， 似外表似三十几，系啦，杨立门都似三十几噶， 出闸 系 出闸啊！佢系两蚊嘅喎， 嗯， 系。 我就覺得好奇怪咯，我當時覺得 唔緊要，即係不過咧，就睇到咧，就希望多啲巡查係嘛？即係其實港鐵都成日多啲都有巡查嘅，嗯。 其實應該係多咗人濫用咯，同埋咧，我覺得咧就唔應該任佢無限次咁樣搭啊， 即係俾啲限制佢。 即係譬如一個月係200蚊啫， 係啊，好似陳建波都有咁講。 200蚊之後咧，你就自己。 有个上限咯，吓 系啦，有个上限。 过咗个上限就要俾翻正价咯，嗬。 系啦，冇错啦，其实200蚊够晒噶啦，已经我觉得 系。好多谢晒，咁、 okay, 不同人咧，至少佢嘅出行情况唔同嘅，200蚊啊，见仁见智啦，系嘛？不过我哋仲听下其他意见，系啦，我可能就系先喺个执法嗰度，即系避免有啲人滥用咧，咁可能我哋从呢个方法入手，再慢慢逐步逐步嚟啊。 CIBS 人人广播， 新搞作浪接浪， 点啊？都做完申请啦，仲搞咩啊？好得闲啊？ 系好唔得闲啊！ 因为有全新企划 CIBS EMY 广播青年大募集 Man, EMY 欢乐今宵啊！ 大叔，嗰、那个系 EYT 啊 ，EMY 即系 Ethnic Minority Youth 少数族裔青年人啊，我都识好多噶、啊。 诶，咁就要鼓励佢哋参加大募集，成为 CIBS EMY 广播青年啦。 详情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个视障人士在1988年开始研究设计出港产的盲人帐，造福海外及本地盲人。 但近日厂房清拆，咁呢间本港盲人器材制作的社企仲有冇得继续呢？ 我哋听下视障人士黎水根讲下佢嘅想法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咁啊，各位听众啊，杨立门啊，咁、我哋啊，不如讲下讲完交通啦，不如我哋啊讲下食啊，好嘛？ 好。 咁啊，成日都话咧，依家咧睇买煮咩食嘅话咧，都要睇下标签咁样。咁、有阵时咧，你首先你煮唔煮嘢食噶，杨立门？ 我都煮噶。 睇你都好真诚、我都一年煮一两次嘅咁啦。咁啊，其实咧，大家而家除咗睇下个糖分啦，系嘛，即系各方面啦，另一样咧，其实有啲朋友咧就好仔细，佢直情都好担心咧，会唔会个抗生素而家咧，因为好多人喺个养嗰啲动物嘅时候啊。会不会已经为了令到佢加快繁殖和成长咧，好多时都使用咗啲抗生素。如果残余物留咗喺度咧，对我哋嘅健康都会带嚟风险嘅。 嗯，系啊。不过可惜就你，就算你买餸嘅时候，喺超市你嗰个标签佢唔会写住佢有抗生素咯。 冇错啦，系啦。 咁因为好多时系加工嘅时候啊，或者系饲养嘅时候已经有，咁变咗即系你个食物制造商咧未必有呢个责任，系即系同你验过啊，你有仲有少残留抗生素噶，佢唔会标签出嚟咯。 系啦，咁所以就有赖即系各个政府一起会不会多啲你抽验的时候看得多啲啦。咁另外学者当然都好重要啦。咁咧香港教育大学咧咁就做咗一个研究，就发现有关于嗰、那个抗生素残余喺个食物嗰度等等方面嘅。不如我哋而家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今次负责研究嘅学者嘅，就是、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副教授阿邓教授嘅，邓文正教授你好。 系 ，hello， 主持人 好， 大家好。 系啊，不如讲下你嗰个研究发现咗嘅情况，等我哋都多啲留意啊，好嘛？由你讲解一下。 好啊， 自從呢十年前啦，咁我哋留意到呢環境當中呢包括香港嘅河流啊、海水啊，都有抗生素喎、都驗出個比率好高。咁於是我哋諗緊因為有研究表明呢喺抗生素唔單止用喺醫學上，仲用喺動物使用飼養嘅過程呢都會通常會加入抗生素。咁亞洲呢係動物用嘅抗生素使用量係最高㗎。咁肉類呢通常喺啲農場咧，有時會加入去，令到咧啲動物，例如豬場啦、雞場啦，同埋養殖魚啊，咁啊加入抗生素，令到呢啲動物，即係豬啊、雞啊，咁包括雞蛋同埋魚，咁牛就少啲嘅。咁呢啲農場咧，咁使用量一高咧，咁啲肉類啲動物咧吸收咗，佢未完全排到啦嚇，咁喺環境當中插到，亦都發覺有關係，佢係農場附近咧係表明係個濃度係抗生素嘅濃度係高嘅，咁於是我哋就採咗一啲香港一啲街市包括超市嘅一啲食品咧，尤其係肉類啦，咁我哋做咗啲測試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都想睇下啲小朋友，佢嘅體內入面嘅尿液啦，係作為一個生物指標，睇下佢係咪都有啲殘餘嘅情況咧。咁我哋撇除咗呢一批小朋友，佢如果假設一個月內服用咗抗生素藥物，我哋就即係撇除咗呢一批藥品，咁即是話佢體內嘅抗生素排出尿液嘅抗生素含量全部都是来自于它的食品啦。咁于是我哋做咗一啲问卷加埋它的尿液嘅测试，咁啊发觉七成以上咧个尿液样本系含有动物抗生素。咁至于食品安全咧，咁我哋讲咗系采咗一啲街市入边、超市入边嘅鸡肉啦、猪肉啦、淡水同埋海水嘅水产啦，同埋一啲有机嘅鸡蛋啦等食品，咁啊跟住我哋用测试佢未煮之前嘅浓度啦，咁同埋煮咗之后用唔同方法去煮佢啦，有啲水煮，有啲系炖啦，即系模拟我哋平时煮嘢食嘅传统嘅烹饪嘅方法加工，咁又发觉咧原来咧未去除，未完全去除到嘅，有啲浓度降低咗，有啲甚至冇降低到噶，喺食品抗生素。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喺食物安全啦，同埋对幼童嘅一啲健康方面系值得关注嘅。 系啊，我想请教一下咧，香港都有个食安中心啊，咁香港政府应该都有对食物嘅有一定嘅标准嘅。咁系咪对呢一方面而家，譬如话食物中残留嘅抗生素，而家我哋冇一个客观嘅标准去验到嗰啲，即系边咩？點樣為之係超過咗呢個標準，係唔應該進食？有冇呢個標準㗎？ 香港咧就冇嘅。咁咧美國嘅嗰個安全食品中心咧，其實係有噶。我哋度出嘅濃度咧係接近於佢哋嘅差唔多係界線咯嚇。咁但係咁多個都未完全超標，但係要留意翻佢哋嗰個標準係偏得好高嘅，因為我哋覺得喺呢個濃度咧，喺食品烹飪前後嗰個抗生素濃度咧，我哋覺得去到立刻每一刻嘅嗰個肉類已經係偏高嘅。我哋譬如話豬肉啊，煮之前咧，我哋十几种抗生素加埋咧系卅几个立刻每一克嘅肉类，咁煮熟咗之后系21咯，咁亦都发觉有机鸡蛋咧，咁都系煮之前都含有啲抗生素，煮熟咗之后都仍然有啲，咁所以都系要值得关注嘅，因为留意翻香港系暂时冇标准，即系冇标准。 咁点样可以减低嗰个食物中嘅残留抗生素咧？系咪即系你话煮熟咗又唔得？咁点先可以减低？ 还是系不同嘅传统烹调方式？你俾啲 tips， 还是 试过不同嘅方式？我据我所知， 方法系会好啲嘅。 佢哋试过唔同嘅烹调方式噶啦，系咪啊？你哋？ 咁我哋烹调初头都諗住啊，烹饪之后喺高温之下煮啊、炖啊、煲汤啊，咁应该系系咯，应该会去除到。咁反而发觉咧，有一次我哋系用咗啲猪肉嚟炆啊，嚟之后咧啲汁好少啊，咁反而个抗生素浓度系偏高噶。咁当然我哋嘅即系我哋嘅 data 咧系平均翻啦，即系我哋要唔同嘅要 sampling， 要三个或以上，咁跟住又唔同款啦。咁发觉咧原来如果煎熟咗，反而佢浓度会更加高添。 即係因為佢嘅汁少咗，咁亦都可以明白佢抗生素基本去唔到噶。咁至於頭先第一個問題話，抗生素咁我哋要點樣做先可以保障到自己咧？咁我覺得有幾點嘅，咁就係咧盡量咧就呢啲肉類咧，其實係點講咧？我哋要農場。即係其實政府包括農場咧，其實係要減少使用喺動物用嘅抗生素。咁我哋購買嘅時候咧，都盡量去揀當然有機係未必佢完全唔含有抗生素，但係咧我哋都盡量去買啲標籤係有機嘅。 但我想问呢邓博士，因为我见到你都有讲呢，在你的研究当中呢，标明没有使用抗生素的有机鸡蛋呢，都有在你们的研究发现都有验出到一些抗生素的。那你们是不是相信它加工过程受到污染？那即其实就算我你知道，而且这里听众当然比得起钱，或者我自己喜欢，那我就买有机东西。但如果我用高一点的价钱买有机鸡蛋，最后它都有抗生素的嘛，不抵了嘛。那个情况是怎样呢？普不普遍呢？ 我哋嘅 sampling 咧就係喺兩間超市啦買咗幾款嘅啫，咁所以就未完全 cover 所有嘅有機嘅。咁我哋相信，同埋我哋 compare 普通嘅雞肉同埋有機嘅雞肉咧，係有機係個濃度低嘅，低過好多嘅，低過即係普通雞肉。咁其實可以坦白講係。因為啲肉類好普遍咁有抗生素嘅濃度存在，咁所以係好難避免去到零啊。咁呢啲情況之下，佢又未去到美國嘅嗰個標準嘅超標嘅嚇。咁我哋度到，但係呢個情況要留意翻，係咪我哋要 set 個標準，或者係再監管動物用嘅抗生素要再減少？ 你頭先亦都提過話，即係好多係亞洲產自亞洲嘅啲肉類嚇，即係豬肉啊、魚啊、雞啊咁樣。咁係咪即係意味住，即係我哋選購一啲唔係嚟自產自亞洲嘅肉類係會比較安全啲咧？咁樣 嗰、那個2019年嘅 data 顯示2017至19啦，咁亞洲嘅用喺動物嘅抗生素咧，係美國嘅兩倍以上啦，同歐洲差都係兩至三倍。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候用得太多呢啲抗生素喺肉類，咁有時候購買，即係我又唔可以話完全我哋唔好買亞洲產嘅、 不過就可以做一個參考咯。 係啦，作為一個參考。 好啊，多謝曬你先啊，鄧博士。咁鄧博士咧係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副教授啊。咁啊，頭先佢講嗰啲，當然啦，因為始終有少少滯後嘅點都，因為由你研究再分析數據，不過都可以俾咧聽眾可以做一個參考。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繼續傾嘅。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嘉文、楊立門。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系 我哋头先啊讲完呢个出行系咪搭车，跟住讲下食嘢，不如我哋讲下身体健康啦，系嘛，系啦，呢个好多人都关心，冇错啦。咁啊，嚟紧个长者医疗券呢个共用计划，其实吸唔吸引呢？你听落？ 你讲我个夫妻共用嗰、那个， 真系要引你讲啦。 啊，呢个系好事嚟嘅， 系根据政府初步嘅构思啦。咁啊，长者同埋佢嘅配偶咧，要双方同意先，系啦，听住咯。咁啊，只需要喺任何一方咧用医疗券嘅时候啊，咁啊一齐两公婆亲身咧向服务提供者，例如啲诊所啊、西医啊，咁啊，例如啦，仲好多嘅中医啊、牙医咁样，咁咧就出示身份证同埋申报婚姻状况。登记一次啫，之后咧双方医疗券个户口咧就会连埋一齐噶啦。咁你话哇，我有紧用得我多，我唔中意佢用咁点咧？嗱，可以嘅，任何一方咧，你之后可以提出书面请求退出为止。如果唔系连咗就连咗噶啦，咁啦吓，但系有得退嘅。连结咗之后咧，其中一个医疗券金额用尽，例如咦，你太太用尽咯，如果你哋到时够资格合攞啦吓，咁即时咧就已经可以用。 嗱，你太太用盡，咁可以用翻你自己嗰個咯，係咪？互相都亂用啦。咁嗰個配額嘅户口嘅醫，你個配偶嘅户口嘅醫療券就可以用佢嗰、那個。如果你用曬嘅話，咁啦、 嗯。 完成一次性登記之後咧，之後共用醫療券咧就唔使再預約噶啦。 嗯。 但係每次用嗰陣咧，系統咧就會以電話短信啊實時通知持有人同埋佢嘅配偶，即係好似你簽卡咁啫，係咪？即係當然，我覺得而家咧都好巧，即係唔係淨係長者嘅，任何人都係成日 send 啲短信啊、WhatsApp 啊等。等其实都要看清楚的嘛，之后冇、即系都要审慎啲。不过你就咁听落去，系咪都几吸引呢？ 呢、這个应该系明智的做法嚟嘅，我觉得，即系可以尽用啊嘛，两公婆。咁当然咧，佢哋嗰度讲就话要申报婚姻状况啦，即系讲笑咁讲啦吓。即系我谂唔系净系系咪唔系净系睇嗰个婚姻即系结婚证书咧，仲 要 问埋 出嚟都好烦， 仲要问埋呢咁系咪好和睦咧？你嘅关系， 你唔好搞咁多事啦吓，杨立文。你咁樣就冇人搞嘅啦，嘛咁啦，唔係呢個其實聽落去就幾好嘅，因為你有得揀喎，你唔中意你話其實好耐冇見另一半咁咪算咯，即係你要約佢一次註冊都好難嘅。如果唔係咧，其實睇落係幾好嘅，因為嗰、那個做法咧就係有陣時有啲人用唔曬噶嘛。譬如我聽好多朋友咧，佢哋通常我哋做咩買眼鏡，有陣時就我嚟。即係千零二千蚊有配股副眼鏡都配唔到咁多副噶嘛，用唔曬，不如你俾我啊，我可以做下其他嘢嘛咁啦。 同埋兩公婆嘅身體狀況都唔同噶嘛，可能個老公係好健康，個太太係需要多啲呢啲即係去睇醫生嘅支出噶嘛。 你係真係體貼嘅啫。 係啊， 嗱，我哋咧就聽下我哋啲持份者啊，不同人士嘅聲音啊。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華人退休人士協會會長阿陳鑑銘嘅，係陳會長你好。 是啊，你好啊， 系啊， 主持人好。 你听你好细，应该其实未用到长者医疗券，就咁听把声。 都差唔多噶啦。 咁不如同我哋又分享一下，你觉得呢个夫妻共用咧，可唔可以由你理解一下，觉得有咩好处，同埋要留意嘅地方？ 其實咧，如果就咁睇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安排嘅。咁以至到即係真係，如果係一方係有餘額嘅，咁其實都可以彈性安排。咁其實喺整個資源嗰個運用嗰方面咧，其實都係即係好好嘅。不過我估而家最大嗰個問題咧，喺醫療券嗰度咧，就反而係喺。啲長者究竟佢哋係咪願意係用呢個醫療券嗰個問題？即係因為而家好多時咧，佢哋喺用一啲公立醫院嘅服務咧，其實相對個收費咧就會便宜嘅。即係譬如門診都係$50一次。咁究竟有啲咩誘因係去鼓勵佢哋用醫療券咧？咁既然公立服務都係咁平，而而家喺整個基層醫療嗰個嘅藍圖嗰方面咧，其實都係希望即係喺私營嗰方面嘅服務咧，係能夠即係多啲係去即係減輕個公營服務嗰個嘅壓力。咁若然係咁嘅話咧，其實嗰個政策方向係應該係鼓勵多啲嘅即係長者使用。咁當然呢、這個。共用的方式是好的，俾到個彈性俾啲，即係我哋嘅老友記嘅。咁但係始終而家個問題係喺個醫療券個使用嗰方面嗰個嘅吸引力。咁其實咧就之前喺特首嘅施政報告都有提過啊，如果即係喺個醫療券入面有$1,000係用喺個基層醫療嗰方面嘅話咧，就會多$500嘅。一個嘅即係額外嘅撥款啦，係啦。咁若然如果係呢個嘅即係共用嘅，係咪佢哋係可以有$1,000咧？即係如果大家都係用夠$2,000喺基層嘅醫療嗰方面，係咪可以有$1,000嘅一個嘅增加嘅資助咧？咁呢個其實冇講得好清楚嘅，喺即係最初。咁第二咧就係話。只是抛一个即是弹性喺度，系咪能够即系讲到俾啲长者听啊？究竟即系医疗券嗰个吸引力系喺边度咧？始终而家嗰个政策咧，其实都系钱跟人走嘅，即系医疗券系。咁所以变咗喺呢度咧，其实系需要有好多唔同嘅教育嘅工作咧，系要鼓励啲长者去使用。咁呢个系其一。其二喺個金額嗰方面，係咪能夠即係吸引到佢哋係用個私人嘅醫療 去處理一啲即係基層健康嘅問題咧，反而呢個係我哋要去深思，同埋我哋要去考慮嘅一個地點咯，點咯，係啦，係 啦。政府咧就話計劃會配合喺本年第四季推出嗰個叫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啦嚇。咁佢就話嗰啲細則咧都仲係即係喺度研究緊嘅，咁希望佢即係好快會公布。咁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即係如果係夫婦共用，係咪即係兩夫婦都冇人用咗？1000元啦，咁系咪都即系做呢个基层嘅医疗服务？咁系咪都可以两个加埋可以涨多1000元俾佢咧？咁我谂呢个政府应该照字面睇，应该系咁样啦吓。咁但系我亦都见到你话即系咪好愿意用嗰个即系医疗券咧？咁我觉得如果根据政府嗰、那个，譬如俾立法局嗰个嘅立法会嗰个文件嗰度讲咧，就系嗰个先导计划，即系个奖赏先导计划嘅医疗服务咧，亦都包括翻譬如话牙医方面嘅检查、牙齿检查啊、洗牙、脱牙、补牙呢啲都包嘅吓，咁呢个你觉得会唔会系都可以令到啲长者系即系多啲用呢个医疗券咧？因为排政府排好耐喎，嗰啲。 嗱，而家其实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因为公立医院其实个收费啊真系好平。即系门诊都系50元嘅话，咁而佢要去睇私家医生，如果系即系真系攞一啲。即係叫慢性疾病嘅藥物嘅話咧，其實每次都差唔多要去到400-500元嘅。咁而400-500元係攞一個月嘅藥嘅啫。咁變咗咧，就係、是、如果佢哋同等要去到即係私家嘅診所係攞翻類似嘅藥咧，佢哋即係一年嗰個嘅費用咧。是貴過公立的門診咧，係好多倍。 是但頭先我明白，但係我頭先我講，譬如話牙醫嗰、那個，譬如嗰個服務咧，你根本就算你排政府，你都排唔到嘅喎。而家咁，但係咪即係如果有醫療券係可以俾佢做呢啲咁嘅基層嘅牙醫嗰個護理嘅時候，係咪都可以即係有個誘因俾佢哋用多啲咧？ 當然係會有少許嘅誘因係去即係俾佢哋係使用嘅，咁亦都即係即係排隊嗰度可以快啲啦。但係佢哋付出亦都多嘅，其實係 咁有獎俾佢咪？ 基層好多長者係啊，基層嘅長者點解佢哋唔用咁多牙醫嘅服務咧？甚至乎洗牙佢都覺得哇好貴喎、啊，其實係咁，所以其實嗰個問題係喺個資助額嗰方面點樣係去能夠。即係令到醫療券嗰個額係多啲，以至到佢哋可以充分喺用喺嗰個嘅基層醫療。第二，好似即係之前都有提嘅，如果嗰個限制或者係嗰個誘因係多啲係放喺個基層醫療嗰度，咁醫療券就可以扮演到一個政策嘅角色咧，係。將一啲長者，佢係吸引去咗一個私營嘅市場嗰度，係去攞個服務，就可以減緩嗰、那個即係公營服務個壓力咯。咁、所以變咗呢個位咧，我覺得就整體係去睇嘅，即係未必係就咁夫婦共用就係、是、即係全部，而係我估喺即係。政府研究的時候咧，係一籃子係去研究，咁亦都係俾啲方案的時候咧，都係一籃子係去，即係俾我哋去睇嘅時候咧，咁就會全面啲咯。因為如果只係睇一部分，咦，又好似幾好喎、啊。咁、但係如果我哋一籃子去睇嘅時候，反而可能係有啲地方係我哋可以俾多啲意見，就係、是、喺一籃子入邊。中間點樣喺個運作上面咧，係能夠即係配合到一啲長者嘅需要，咁反而呢個咧，我就覺得即係我哋退休人士嚟講，係真係即係可以俾到多啲意見咯，又或者喺政策出台之前係可以，即係我哋可以俾多啲我哋即係。前線係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就會好好多咯。 嗱，頭先你提到話一籃子嘅措施啦，咁其實政府而家咧都有一籃子措施出嚟喎，就係、是、除咗頭先講嗰兩樣咧，佢仲計劃研究緊可唔可以喺大灣區都可以用即係、就是、醫療券。咁如果真係大灣區都用得，咁呢個應該可以係令到啲長者更加用多啲醫療券，同埋咧就係依家大灣區嗰個醫療收費應該冇。香港唔高啦，咁變到係真係可以善用到，係咪呢個一個好嘅措施嚟喎？係咪？ 係啊，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甚至乎喺未來，其實可以配套一啲叫做遙距醫療嘅一啲方式啦。咁其實睇醫生都可以。 即係睇香港醫生，只不過喺個配藥嗰方面咧，就可以係喺大灣區唔同城市嘅一啲夥伴嘅一啲醫院嗰度係去即係攞藥嘅話咧，咁就變咗一又可以攞到香港一啲即係專業嘅醫生嘅意見，與此同時亦都可以配合到喺藥物供應嗰方面咧，喺園區嗰度係可以攞到一啲嘅即係藥物嘅話咧，咁就可以配合到啦。咁當然呢個就係一啲簡單嘅即係門診啊，或者係即係睇醫生啊嗰方面就做到啦。咁但係一啲專科係需要一啲儀器去做檢查嘅話咧，咁可能就真係要去到即係某啲夥伴嘅啲醫院去做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即係做到同樣嘅角色咧。咁呢個就更加複雜啲嘅，因為一講到跨境咧，就要好多協作同埋好多嘅聯繫咧，先可以做到一個跨境嘅一個即係醫療嘅服務啦。咁當然即係醫療券係咪都可以支援到一啲？即係喺內地嗰個嘅體證咧，咁我覺得係即係我就樂觀嘅，即係喺個前景啊嗰方面，我覺得係樂觀嘅。只不過喺啲細節啊嗰方面，譬如係睇邊啲醫生或者邊啲嘅基層嘅醫療係可以攞到嗰1000或者500蚊嗰個嘅額外嘅資助，咁呢啲細節嘅位咧，可能就喺個政策嘅研究啊嗰方面咧。是可能都要即係再深思多少少咁，以至到即係成個一籃子嘅一個配套嘅諗法，係俾翻啲即係我哋退休人士嘅話咧，咁相對嚟講，我哋可以俾到個意見係會多啲咯。 好啊，唔該曬李先生。 只係一個部分就好難。 好，多謝曬。咁陳家明咧就係華人退休人士協會會長啊。咁我相信咧喺度聽緊嘅咧，唔單止好多都係即係比較年紀成熟啲、有資歷啲嘅啦，係嘛？即係佢係符合咗係65歲或以上有得攞醫療券嘅、另外都可能有好多仔女啊，即係其他嘅市民大眾，你有經驗或者你有興趣有啲疑問咧，都隨時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 疫情時，戲院嘅生意大受打擊。有些戏院甚至倒闭，随着社会复常，戏院最近的运作又是怎样，而前景又是如何呢？另外，早前开心香港的活动，市民能够以优惠价看戏，类似的活动又可不可以再次举行？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来戏院业界的人士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关心、 聆听、 倾诉、 沟通， 不幸事件的发生可能令你感到不安， 多些留意自己的情绪，多些关心身边的人。 面对不安、惊恐、失眠等情况，记得找人倾诉，寻求协助。 记住，你并不孤单。香港电台与你并肩同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系啊，阿杨立文啊，咁啊，头先咧，我啲朋友 send WhatsApp 俾我话，哇，其实都复杂，有阵时都担心，其实会唔会用错咧？咩叫用错咧？就系如果到时可能好多都系对另一半咧年纪大咗，有阵时都担心佢轮尽啊！一阵间如果啲有人打电话嚟，又话身体检查嗰啲推销电话，另一半咧就中咗，话好，跟住仲帮我用埋，咁咪好担心咁啦。咁我谂有啲嘅朋友咧都系有阵时想稳阵啲，咁究竟点样先至防止我哋嗰两路嘅医疗咪叫路啊？我哋两公婆啲医疗券咧，用下用下就唔见咗。嗱，头先咧，阿陈生先至讲嘛，华人退休人士协会会长就是、其实好多有资格攞医疗券嘅攞到噶啦，已经喺手噶啦，又唔舍得用。有啲又惊用多咗，唔小心就用咗。咁究竟应该点样用先好咧？或者其实通常有啲就我身体好唔使啦，留嚟先啦，系咪可以储到8000蚊嘅慢慢累积咁样？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阿石达明医生嘅，石医生你好。 喂 ，hello， 你好， 系啊，咁啊，都想请教下你嗱，头先咧就有华人退休人士协会嗰边咧都讲，好多老人家咧又唔舍得用，就又排翻政府咁样，其实系咪真系有时有啲老人家佢觉得，我睇私家医生就太贵啦，咁啊储住先啦咁， 你點睇而家呢一個制度已經開始轉變緊，又擴闊緊，兩公婆用又得咁，咁其實係咪已經叫做好咗？ 其實咧，我哋睇翻咧，最緊要醫療券個初心係咩事先？咁、其實個初心咧，就主要根據咧，其實我哋香港個醫療制度咧，就政府嘅撥款咧，全部擺曬喺啲重病嗰度嘅，即係醫院啊咁樣嘅，而係好少經費擺喺個家庭醫療嗰度嘅，或者預防醫療嗰度嘅。咁同我哋以前英國啊、加拿大嗰啲唔同，加拿大同英國咧就擺好多落去嘅家庭醫療嗰度。咁我哋依個醫療制度咧，九零年嗰就英國喺港英時代創立嘅，就冇。特別咧係冇咗呢個家庭醫學嘅，冇咗預防醫學嘅。咁建基於此咧，所以特區政府嗰陣咧就覺得，不如我哋俾啲醫療券俾啲長者，你唔好重病先入醫院啊，最好輕病嗰陣，或者係你未有病之前預防有病啦，或者係有輕病嗰陣咧，可以喺家庭醫生嗰度咧醫咗先，咁啊幫補翻我哋咧個制度嗰度個缺陷，即係我哋冇咗家庭醫學嘅問題。咁問題就係話呢個就我哋個初心，就希望可以長者喺哋。早啲醫病，預防有病，或者係早啲醫輕病咁樣。咁問題就係、去到慢慢個制度發展啦，就方向走板啦，亂曬龍。咁因為咧就好，社區上好多我哋個持份者咧覺得一個醫療呢、這個醫療券可以係中醫啊，得唔得啊？都得、眼鏡得唔得啊？都得、咁結果咧就你見到個事實上就係話咧好多，譬如或者係物理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大家都希望可以喺一個醫療券嗰度可以有一個定位喺度咁樣，咁結論就係話咧，我哋見到咧就係亂曬龍啦。咁啊，佢啲眼鏡咧由千幾蚊一副變成三千蚊一副，咁長者配一副眼鏡咧已經清曬倉啦。咁亦都有啲咧就係可能買花膠啊、買蟲草啊咁樣又清埋倉咁樣，咁已經係個制度亂咗龍。咁佢亂咗龍咧，咁你見到特區政府咧最近咧都話有個不如我哋建立一個家庭醫學啊，一人一醫生咁樣啊，咁佢。就因為主要呢個醫療券亂咗龍，已經係失咗個初心，咁變咗我哋就搞到而家咁樣，變咗係唔係好似樣咁樣。 政府消息人士就話咧，預算會有145萬長者符合資格攞個2500蚊醫療券嘅。咁啊，有啲部門就希望令到有啲誘因，令到醫療券達到原有目的。其實點樣可以達到原有目的咧？咁啊，阿石醫生啊，可唔可以我哋聽完新聞之後咧，再揾你再教下我哋啲唔係公公婆婆啦，即係嗰啲比較資深啲啦，係嘛？資深啲嘅市民咧，65歲或以上，因為有陣時咧，即係。以往都有啲嘅數字嘅，衛生署喺2022年嘅時候都有講嘅，淨係頭三個月咧都有十幾宗醫療券嘅投訴嘅，咁所以有陣時有啲人就驚又俾人呃，有陣時啊唔捨得用，究竟要點樣用好咧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先聽新聞先啦，好唔好啊？楊立滿，咁跟住翻嚟咧，我哋就可以慢慢講下，係啦，咁啊點樣用先至用得精明咧咁樣，新聞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日本最新检测结果显示，福岛海湾内捕获嘅一条鱼含放射元素锡嘅含量超标180倍。城大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梁美仪话：锡类似重金属，如果高劑量進入人體，可能令細胞病變，嚴重可以引致癌症。因為鈷帶有輻射，半衰期超過20年，長期可造成健康威脅。本身是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主席的梁美儀又說，對本港食物安全把關很有信心，當局每日都檢測日本進口食物，亦有能力找到有輻射性食物，並馬上要求下架和禁止入口等。當局未來可能會加強相關措施，呼籲市民不需要太擔心。尖沙咀海防道有树木倒冧，压中一架私家车，司机一度被困，清醒送院。事发下午大约2:30，有附近店员话，当时听到棵树发出响声，冧落嚟嘅时候听到巨响，亦见到一名途人差啲被压中。树木专家詹志勇话， 倒冧的是石栗树，有60岁树龄，估计今次事件和附近的混凝土平台有关，大树无法吸收足够水分和空气，根部慢慢枯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南区和荃湾区的地区关爱队在4月首先成立，已经投入服务。他提到荃湾区的关爱队在当区早前发生一宗交通意外后，马上到医院成立支援的柜台，协助伤者和家属面对即时的问题。他说其他地区的关爱队正进行甄选，希望可以在第三季成立其他16区的关爱队并投入服务。另外，对于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的公众咨询，麦美娟说当局收到20000多份意见书，其中90多%都支持方案，反映市民对地区完善治理的渴求和诉求。他希望立法会可以尽快通过有关法例，可以在年尾有序进行相关选举。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一項婦女活動致辭時表示，本屆政府非常重視婦女發展，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留1億元，以加強對婦女界的支援。他說希望透過增加資助款項，可以資助更多婦女團體和非政府機構，進一步協助婦女發展，為他們自我增值和提供多項服務，包括子女照顧，方便在職婦女。陳茂波又說，最近社會上發生不幸事件，提醒大家需要在社區層面建立起更緊密的支援網絡，更好地守望相助，為身邊有需要人士提供幫助。他說無論是支持婦女發展或者加強支援少數族裔，只要有合適的服務或者項目，特區政府一定會在資源上盡力配合。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渐转频密，同有雷暴。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仍然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景隆街。另外转上去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就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较早时啦，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就曾经有意外，咁所以而家啦，窝打老道九龙塘段咧系稍为繁忙一啲，消散之中嘅车龙啦，介乎九龙塘会去到界限街桥面。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一段咧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海旋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嘅弯位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西区薄扶林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大学站 C 1出口嘅最右线会封闭。另外，观塘嘅秀雅道有管道工程，由晚上9点半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秀雅道近住协和街交界嘅路段会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揸车嘅朋友到时经过呢啲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國安法處理的是四類特別的罪行，但是並不是說國安法就涵蓋所有觸及國家安全的一些罪行，其中你提到的就是刑事罪行條例的第九和第十條。 國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晚上七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播出。 國劇八三零，白百何、佟大為領銜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老公，我需要你，不是因为你承担了家务照顾了个仔，而是因为我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关注，我需要我们的感情。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喺度讲紧个医疗券点样可以好聪明咁样用到，又用尽佢，又或者适当地用啦，就唔使悭住使嘅，都咁啦。咁啊，所以如果市民大众咧，你自己有啲经验啦，有啲嘅提议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不如我哋揾翻咧阿石医生出嚟好嘛？石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今日石大明医生咧就是老人科专科医生。咁啊，石医生啊，头先我都睇过一啲资料，我就谂紧点样可以好聪明地用埋嗰个医疗券奖赏先导计划啊。咁啊，政府就话咧，如果嗰个长者咧用最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预防疾病同埋管理健康等特定基层医疗用途咧，如果我用其中1000蚊系用喺度咧，就有500蚊就可以自动发落我嘅户口度嘅咁样。你觉得老人家一般唔好叫老人家啦，我成日都讲，即系嗰啲经验丰富啲嘅65岁或以上嘅，其实难唔难去理解？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 其实就相当难理解嘅，因为咧你见到咧就我哋过去个医疗制度咧，由港英开始到而家嘅医疗制度咧，都系鼓励咧有病先去医嘅啫。咁所以咧就係急症室嗰啲咧就好多人排隊嘅，咁未有病之前咧就當自己健康嘅，咁呢個係我哋過去根深蒂固一個思想嚟嘅，覺得譬如有個長者，個兩公婆，個老公有病，咁個老婆有啲病冇乜病嘅，咁啊俾個醫療券俾個老公醫嘅話，咁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觀念嚟嘅，因為我哋見到就係話譬如有啲預防，頭先講過啦，你話有啲預防嘅，譬如預防醫療嗰度用得1000蚊，就送500蚊俾你，咁但係咩叫預防咧？咁其實可以好多樣嘢做嘅，譬如一啲深化檢查啊，譬如疫苗嘅注射啊，或者治療輕微嘅糖尿病啊，或者係個血壓高啊，或者係一啲簡單嘅醫學資訊咧，個醫生俾啲預防醫學嘅資訊俾佢嘅話咧，咁呢啲都可以用得到。但正正我哋好多香港人咧就係唔知呢樣嘢，咁全部都係諗住咧係個病發出嚟啦，即係譬如係咩咧？係譬如血壓高。糖尿病唔醫都冇問題嘅，但係到中風嗰陣咧就會醫啦。咁嗰陣先至醫咧，就其實已經太遲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咧就嗰啲個壽命雖然上長嘅，但係我哋發覺咧好多時咧都係醫突，都係重病而好多病，好多慢性疾病而引致而即係最後嗰幾年會有咁嘅情況嘅話，咁我諗對成個整體個全民健康咧唔係咁好。 嗯，阿謝醫生啊，而家其實政府醫衛局嗰度透露出嚟嗰個資料咧，就係話而家呢一個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咧，正正就針對你頭先嗰個嘅關注嘅喎，就係話一啲譬如預防性嘅，即係預防檢驗身啊、疫苗防疫注射啊等等咧。如果佢係花咗1000蚊喺呢類咁樣嘅即係醫療上邊咧，就可以獎佢啦咁。咁你覺得呢一個係咪一個好嘅方向咧？同埋即係佢而家政府列出即係呢咁多類嘅即係醫療服務啦，即係話受惠嘅醫療獎券先導計劃。或里边嗰啲医疗服务，即系话真系基层预防性嘅，系咪都比较即系都系正确嘅一啲嘅类别咧？咁样 其實個方向就正確嘅，即係頭先講話我哋個初心都係預防醫療啊，或者係醫輕病。但我哋睇翻啲數據咧，醫療券嘅數據咧，其實咧用喺預防醫療嘅其實好少嘅，唔夠十幾廿個%啊。反為眼鏡嗰啲反而仲多啲嘅，因為眼鏡咧可能一次過咧已經碌爆你張卡嘅，已經用曬你。你成年嘅個限額嘅話咧，咁變咗就係都唔使做其他嘢嘅，咁變咗就冇辦法。咁啊，眼鏡都重要嘅。佢眼鏡咧，你長者嚟講咧，你睇得清楚，你減少跌倒啊，唔會話差錯腳啊，咁都係一個重要。咁所以即係每一方面咧都有自己嘅需要。咁問題就個方向，如果你淨係俾得固定嘅錢嘅話咧，咁變咗就係喺個社區個每個持份者咧都會，因為屬於商業行為嚟嘅，都係會想會得到呢個醫療券嗰、那個那個資助咁樣，又提供服務嘅，咁變咗就話你相對嚟講咧，預防醫學咧反為最唔顯眼嘅，因為你覺得依打咗啲針。我都系咁上下啫，我又冇病咧。 冇事啊，觉得自己冇就嘥咗，冇事啊，觉得自己嘥咗个别人系嘛。但系石医生啊，嗱，我都中年迈向老年噶啦，好快都。咁咧，我觉得验身好紧要嘅。但系而家啲有阵时你都知啦，有阵时收埋啲电话，有啲就真系一个，譬如阿老公一个，我就订嗰两个验身啦。点知到时阿老婆就验咩身，即系可能呃人啊，诸如此类。因为其实有阵时真系唔知道咧，验咩身就验边几样嘢啦。有哪些這個醫護中心比較可信一點呢？你有什麼 tips 呢？ 其實已經見到驗身呢，其實一個產業嚟嘅，一個商業嘅產業嚟嘅。咁佢好多咧，佢好多其實公司咧買咗部機，攞化驗嘅部機咧就可以推廣，直接因為呢個有醫療券資助嘅話，就直接去揾錢嘅。咁其實呢個咧唔係一個恰當嘅方法嚟嘅。通常我哋建議咧就係會睇個醫生，而醫生覺得你，譬如你家族有咩問題啊，佢問清楚你個情況啊、生活習慣，然後再睇下。邊個你以你個年紀嚟講咧？邊個生化測驗先最適合你嘅？就唔係一次過，好似唔使問病歷嘅，唔使問你過往嘅病史嘅，咁或者家族嘅問題嘅，咁全部咧好似套餐咁樣驗咗之後咧，仲係咧冇人理你嘅，即係驗咗之後咧，佢俾人報告俾你，跟住有冇正唔正常啊？唔正常點醫啊？唔正常點搞啊？咁樣其實都冇人跟進嘅，咁變咗就我哋見到就喺社區裏面咧，就好多咁啊，大家都想喺個醫療券度分一杯羹，而係做一啲醫類醫療嘅一啲行為，但係咧其實對市民嘅健康咧係冇乜幫助嘅。 好啊，唔該曬石醫生。咁啊，石醫生咧頭先都講到嘅啦，就係驗身真係成日好多嗰啲醫療中心打電話嚟啊，又有短信啊咁。不過石醫生就提醒啦，即係當然大家可以作一個參考啦，就最好問翻自己家庭醫生先，佢知道本身你嘅病史啦，跟住再作出一啲嘅建議，咁就會比較好啲。 旅游乐园2023 印尼巴厘岛龙目岛悠闲又辛苦之旅。 Chris 梁中啱啱又去咗巴厘岛参加朋友嘅婚礼，顺道去埋附近嘅龙目岛啊！佢仲参加咗海拔高达3700米嘅林贾尼火山登顶之旅。Chris 话暂时呢次行山旅程系极辛苦嘅一次啊！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中、刘莲、邱海星，听旅游乐园就知啦。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将会讲解一种有机会引发肾病嘅遗传病——发布瑞氏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啊，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讲完呢个医疗券嘅问题啦。咁不如我哋讲下咧，残疾人士啊，好嘛？咁因为咧，平等机会委员会咧，咁就最近发表咗嘅研究报告啊，咁就关注咧年轻嘅残疾人士咧，由学校过渡到去做嘢嘅时候嗰个有效策略。咁啊，当中咧就显示咧，残疾学生喺就读专上学院咧，近年系有上升趋势，好事啊，系嘛？咁但系咧，佢哋嘅调查就发现啲被访者话学历提升咧，对于佢哋嘅幫助咧就未必係啦，咁啊超過2/3嘅殘疾人士就反映咧，僱主有陣時誤判佢嘅需要同埋能力嘅，咁有陣時咧分配工作咧同佢哋嘅實際能力未必好符合。 係啦，甚至乎有一半嘅受訪者認為咧，自己因為殘疾咧就未能夠晉升。咁呢方面咧，不如我哋揾一啲負責有份負責今次研究嘅學者一齊傾傾好嘛？咁我哋電話旁邊咧有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啊關智健嘅，阿關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 係啊，都想聽一下嘅，你哋嘅研究咧嗰、那個主要發現，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哋有睇到咧，即係年輕人咧，佢有殘疾嘅話咧，佢由讀書過渡去工作咧，都係即係困難重重。其實一般人都困難噶啦。咁如果有殘疾嘅話咧，嗰、那個路途都 OK 佢嘅。咁即使近年多咗一啲朋友，年輕嘅殘疾朋友咧，佢有機會讀書。讀大專咁樣，咁都見到即使佢就嗰個大學學歷啦，其實我哋社會所俾佢哋嗰個機會咧，都係好少，好有限啦。啲僱主有時都係仍然覺得佢哋係殘疾啦，未必會請佢，或者請佢嘅話咧，都可能俾佢做一啲好簡單嘅入門工作咁樣，咁其實一個浪費嚟嘅。 但我都想了解咧，其實近期都多咗啲即係朋友啦，尤其是中小企啊。其實大公司好多都知道噶啦，我點樣可以建立我嘅即係社會責任形象咧？好多時都願意請啲嘅。咁但係除咗話請落，究竟係咪即係人哋合適之餘咧，會唔會有一啲嘅 tips 你都可以提供一下咧？例如僱主有啲彈性上班安排，又或者即係幫助到啲年青嘅殘疾人士嘅話，你哋調查發現。 係啦，即係講企業社會責任咧，依個係一個曙光嚟嘅，即係多咗人關心啊，又或者講 ESG 啊等等。咁但係我哋見到目前即係殘疾朋友咧，能夠受惠嘅都唔係好多啊。因為有時講即係CSR 咧，好多時都係講緊譬如話企業去做義工啊、捐錢啊咁樣。咁佢要話去聘用啲殘疾人士咧，其實就唔算話好積極。咁呢個又有原因嘅，就因為我去做義工啊、或捐錢啊，即冇咁埋身啊嘛，但如果我公司要請一個殘疾人士，咁我會擔心啦，我係咪能夠即係有信心去督導佢咧？我啲同事會點睇咧？咁呢啲都係即係會擔心，所以嗰、那個需要嘅支援咧，就俾多啲即係企業去有信心，去懂得咧，即係瞭解啲殘疾類別啦，識得咧點樣同啲殘疾朋友共事啦，咁變咗同埋會得咗對呢啲負面印象咧，以為啲殘疾朋友咧就係好弱嘅，乜都唔識，其實好多都係已經相當有才幹同埋有讀好多書噶啦。 但係根據你哋嘅調查咧，就係話，即使啲僱主係願意即係去僱用呢啲殘疾人士咧，咁其實有兩種殘疾人士啦，當然有顯性嘅同埋隱性嘅喎。咁佢哋嘅受僱嘅機會咧，亦都有所不同喎，係嘛？因為啲僱主似乎就係更加願意請一啲顯性嘅，因為即係俾人見到啊嘛，係嘛？咁啊，即係我盡咗我嘅社會責任咯。咁係咪有呢個問題啊？而家？ 係啊，即係顯性嘅話，咁就譬如舉例坐輪椅嘅，咁容易睇到啦嚇。咁嘅時候僱主就較為會即係想請，因為咧可以幫到手咧，去展現俾人睇，佢公司又履行到呢個企業社會責任。咁當隱性嘅，可能佢唔知道就冇辦法啦，唔請。但如果佢知道佢有隱性嘅問題咧，可能佢因為都冇信心去聘用啦，冇擔心緊即係之後會點算啦咁樣，冇支援啦嚇，咁嘅時候咧就會好多時會卻步啦。 嗯，我見到你個研究咧，你哋包括咗咧係訪問咗有600幾個輕殘疾人士啦，其中有600幾個都係隱性殘疾嚟嘅，即係包括咗專注力不足啊、過度活躍症啊，其實而家都多咗好多被發現嘅嘛，係咪？咁但係如果作為僱主咧，有一啲你哋發現就係話佢哋好似你所講啦，如果佢反而坐住輪椅咧，就一睇就知佢顯性嗰啲咧，反而又佢哋係願意多啲嘅喎，因為可能就係見到個企業形象好好，我哋呢類型嘅殘疾人士我哋都有支援咁樣，但係反而如果係隱性嗰啲咧，佢哋未必願意。當然啦，亦都有啲人未必願意講我自己喺個精神狀態度係即係有問題噶嘛？咁你會點樣建議？無論係僱主同埋僱員都可以做多少少，咁就可以幫助到咧。 我就想加多個，就係其實仲需要有政府啊，同埋啲社會服務機構啦、NGO 啦嗰個角色嘅。咁其實僱主去我哋唔想話怪責啲僱主啊，因為僱主佢唔識嘛，真係。咁所以咧，佢係需要支援嘅，需要幫手嘅。咁所以，譬如我覺得政府或者 NGO 咧，可以喺呢度咧去提供多啲支援俾嗰啲僱主。就以往啲 NGO 好多時都集中嗰個精力咧，去幫啲殘疾人士本身啊。咁但其實要幫下啲NGO 要幫手幫啲企業噶嘛，教識佢點樣同殘疾人士共事啦，呢個都係重要嘅。咁殘疾人士本身咧，佢即係遇到好多困難咧，有時佢哋都會，譬如我哋訪問得到咧，知道有時佢哋嗰個自信心都好低嘅。 嘅，佢哋都標籤咗自己嘅，有時都即係經歷咗太多失敗咧，可能都會放棄。咁佢自己自強都係好重要嘅。另外加多一點咧，家長啦，因為我哋今次講年輕殘疾人士嘛，家長有啲家長咧過分保護啦嚇，即係如果話曬得滯啊，依排天氣熱啊，又唔好翻工啊呢啲咁咧，咁呢啲過分嘅保護咧，其實都不利啲年輕朋友咧去成長嘅。 係啊，咁其實學校都好緊要啊，因為咧你哋嘅調查話36.4%嘅年輕人咧，即係年輕嘅殘疾人士咧，就係佢哋話佢哋老師咧根本都唔了解佢哋即係個學習困難啦，又表示因為佢哋咧即係因為佢嘅殘疾係俾人取笑啊、排斥啊咁樣。咁學校方面就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學校有兩類啦，喺中學裏面有特殊學校同埋主流學校。其實喺特殊學校嗰啲咧幾唔錯嘅經驗，即係俾到嘅支援好好。咁但係有相當部分咧喺主流學校咧面對緊嘅，其實追唔上啦，老師又俾嘅支援好有限啦，都呢個都理解啦。全校咁多學生係咪？咁另外同學有時唔會理解嘅話咧，可能甚至有啲排斥啊、欺凌啊啲情況都會出現嘅。咁呢個都係一個複雜嘅問題嚟嘅，即係有一班朋友其實可能去適宜喺特殊學校多啲嘅，咁但去咗主流學校。咁點解呢？就因為啲家長想去主流學校嘛，唔想去即係特殊學校被標籤。咁點解佢哋有呢個標籤嘅效果又同我哋社會有關？因為社會都我哋都對殘疾人士咧都有或多或少嘅歧視。 嗱，咁特殊學校嗰啲老師可能就受過啲特別啲嘅訓練啦。咁但係你真係入咗主流學校咧？咁嗰啲老師可能真係呢方面即係未必咁容易識別到，即係嗰啲殘疾學生嘅，尤其是隱性嗰啲學生嚇嘅需要喎，係咪啊？即係會唔會即係老師嘅培訓方面，即係都需要加把勁啦，或者做多少少嘢？ 都多咗好多呢啲嘅培訓㗎啦。咁當然間仍然係唔會話嚴太多嘅，所以咧更加多一啲嘅培訓啦，尤其是訓練啲老師懂得了解一啲隱性嘅需要，因為顯性嘅一睇睇到，咁同埋人都有啲同理心嘅，即係見得到啊，你好慘喎，都唔會個個都係話去蝦佢噶嘛，總有啲係好人嘅。咁但係隱性嗰啲咧，我哋睇唔到，甚至我哋聽到啲個案咧，佢隱性嘅情況去讀翻學嘅時候，咁但佢又係有殘疾嘛，咁啲同學就覺得咦，佢係咪想攞着數啊？因為即係以自己殘疾身份咧，可能有特殊安排，考試考長啲啊，啲咁樣。咁所以呢啲大家未必好理解咧。啲殘疾人士或者隱性嘅殘疾人士一個需要咧，都係有值得關注嘅。 咁我想問一下咧，譬如政府咁啦，你覺得我哋而家公眾對於殘疾歧視條例嘅認知又夠唔夠咧？你覺得點樣又可以嗱？除咗僱主有一啲嘅大公司即係。真心又好，為咗企業形象又好，好多識做噶啦咁啦。咁但係有陣時中小企咧，佢有陣時有個別有啲都會話擔心請我翻嚟一陣間，責罵佢哋嘅時候，我又驚我會唔會俾人話我歧視咧？咁其實嗰個法律權益，你又覺得依家係咪個公眾教育上未做得咁好啊？ 是啊，雇主的確有一個咁嘅誤解嘅。我哋喺訪問嘅時候聽過啲雇主，佢真係驚嘅，即係驚會誤墮法網啊，即係喐之就會俾人記。告歧視，咁而寧願唔請，咁好似安心啲咁樣。但其實佢只要對待嗰個嘅殘疾僱員咧，好似其他僱員咁咧，佢唔會犯法噶。咁呢個係需要啲即係推廣多啲即係公眾以至僱主啦、企業啦，佢哋對於殘疾歧視條例嘅認識啦。咁另外我又再強調就係話佢因為驚啊嘛。佢唔識得點處理嘛，所以如果有咗譬如話 NGO 嗰個支援咧，咁有啲咩頭暈身興啊，有啲咩糾紛啊，咁有第三方咧，同埋啲 NGO 啲社工咧好有經驗噶嘛，即係好懂得啲殘疾朋友嗰個特性啊、需要啊，咁其實就會令到啲僱主朋友咧安心啲去聘用啊。 好啊，唔該曬你啊。咁關智堅咧就係成大嘅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助理教授嘅。 嗰陣時大家都做咗好多預防措施啦，你係冇聽過咧有牙科診所咧爆發一個即係傳播鏈咁樣嘅。 佢係香港牙醫學會前會長、鐵人牙醫廖偉明。 你可以去試，如果試咗唔得嘅，咁咪一個經驗咯。咁但係如果試咗係得，咁有一個更加好嘅經驗咯咁樣啊。咁所以我成日都對自己講，我就話：如果你唔試咧，就一定冇機會；你試咗嘅話咧，你起碼咧，你第時咧講股嗰陣時咧，你都多啲嘢同人講。 星期日朝早8:00-10:00，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好啊，大家听众啊，我哋头先系送走咗关智健，咁啊成大学者嘅，咁咧今日我哋都好多话题，但系似乎咧最吸引咧或者最热烈讨论咧，都系2蚊嗰个60岁或以上个乘车优惠。咁啊，而家我哋咧，不如所有听众啦，你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咁啊喺我哋电话旁边有郑小姐嘅，郑小姐请讲。 系啊，我想讲翻2蚊优惠嗰度啊。 请讲。 咁系，因为咧2蚊嗰度咧，其实咧，我觉得咧系应该咧，即系其实好多咧60岁啦，其实都好后生噶。 嗯。 啊，咁样咧就，我觉得咧，佢哋咧其实应该可以咧，就好似新加坡咁啊。 嗯。 新加坡上车拍卡，落车拍卡，其实人哋运行咗好耐噶啦，咁就好似系公平啲咯。 即是意思是说呢就不怕有些涉嫌滥用的情况了，是不 是？是啦， 即是不怕说短长车短搭的那种情况。 不会啦，其实人家真的是做得很好的，即是你又不会说蚀底了或者是着数了。那呢就即是那个系统，其实呢巴士公司和那个小巴呢是应该要考虑一下咯。 嗯，好啊，多谢你。 啊、另外呢是就是长即系繁忙时间啊，我觉得咧60岁而家既然我攞咗优惠啦，就唔应该咧喺繁忙时间嗰度用咯。或者因为你如果你教嗰啲系统可能会有段时间，但系如果你快嘅话，我觉得可以繁忙时间可以唔可以用2蚊搭咯？咁、就咧你可以即系如果你一定要繁忙时间用的士喺急事啊成咧，咁你咪正常价咯。 起正价啦，系 啊，咁、自己衡量一下啦，系咪？好吧，跟住又听埋陈生咯，陈生你好。 是啊，我想讲咧，佢嗰啲咩乘车， 2蚊乘车优惠系。 系啊，系啊，因为老人家都唔会成日搭啦，一日最多咪搭4次来回咁样，系咪每即系咁多精神咧去周围搭车啊？我真系唔 系 好明。 系阿陈生，你就觉得应该唔好话减佢优惠，照够2蚊。 同埋有啲呃人啊嘛，点样呃人咧？就系咧。那個乘客明明落咗車嘅，但係嗰個小巴司機咧，俾佢再拍多次喎。咁佢都唔搭車，點解又會再拍多次？ 你有見過咁嘅情況啊？咁特殊啊？ 係啊，知嘛？明明上咗車拍咗一次嘅，跟住咧佢又會幫個司機又拍多一次喎。咁即係呃張票啦。仲有啲咧就係咧用嗰個咩2蚊嚟到去工作啊，即係嗰啲速遞嗰啲咧，請個老人家咧咁啊。用2蚊咧，系咁样，系咁去送货，咁样咪又系呃，系咪先？ 咁啊，唔叫呃嘅，不过佢系60岁以上，仲中意翻工或者有需要翻工，佢就可以尽用嗰2蚊啦。 可以嘅，即系唔系犯法嘅，即系你我嚟用喺工作嗰度翻工，即系无限次系咁搭几十次咁样做速递，冇问题噶。 嗯，即系唔系个政策嘅原本意愿系咁咯，系嘛吓？ 我冇问题，咁即系我误会咗啦。 唔紧要，不过陈生你嘅意见都系好似阿杨立门头先就系话呢个未必系政府嘅原意嘛，系嘛？即系佢谂住你退休之后就俾你可以识下朋友，周围可以健康下，咁啊可以即系你以往嘅付出就可以支援翻咁样啦。不过今日呢个都几好啊，即系至少2蚊乘车优惠，大家都观察到好多。系啦，咁我谂至少咧，无论系小巴司机啦、巴士司机啦，喺你望嘅时候，除咗揸车，有阵时都睇下会唔会有啲人系唔小心咪拍多咗啦、 嗯， 又或者嗰个乘车分段系咪应该要揿翻好少少啦？咁、 嗯、 另外咧就系嗰个滥用啦，系咪应该会多啲嘅政府派人嚟监察下？ 嗯，系啊，同埋即系我谂嗰个范围，大家都提咗好多好嘅意见，点样可以去优化佢？ 系啦，咁我哋就密切关注住嘅情况啦。咁、今日自由风嚟到呢度，咁啊，听日继续咧，欢迎大家收听嘅。